查 Mira 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故的工作小组，消息指今日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督导调查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今个礼拜初表示，期望一至两星期可以有初步事故原因，亦都会同警方互相支援。另外，据了解 ，Make a Feel 行政总裁鲁廷辉寻日下昼去到西九龙总区警察总部协助调查。演唱会监制林浩源、事发时在台上表演的一名女舞蹈员同埋工程人员等，今日都有协助调查。跟住是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观塘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计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的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726点，跌85点；标普500指数报4,15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5，日元133.08，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25。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0.14美元，卖出1791.21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早晨啦，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出边25度嘅气温，咁啊的而且确咧，比上星期咧就凉快咗不少啊吓，咁啊25度，咁啊而且太阳白白咧，就俾啲云啊遮住咗，翻唔到工，咁啊所以咧而家出边嘅天气咧都系一啲真系唔系冻啊，但系凉，即系其实如果纯粹讲温度几舒服嘅，如果唔落雨嘅话啦，咁不过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啦，扭开心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湿度都高的，不断落雨湿度当然高，相对湿度 97% 的，在朝头早的时间，今天已经见到是2022年的8月5号了，时间真的过得相当之快，8月份开始到现在都已经第一个星期就准备完结了，都希望大家今天工作就顺利，驾驶人士记住外面呢部分地区特别观塘区雨势都大，如果揸车的时候都尽量保持一个更加好的安全车速距离，另外就是行过水凼，如果在市区行过水凼就不要接上行人路了，这个真的帮行人讲，我都是行人来的，我都很怕车接上水上嚟，咁翻工翻学嘅时候，你咁样搞到人哋全日心情都唔好啊！吓，25度嘅气温，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星期五嘅早上见面啦。 晨光每日一格。 是的，外面是大雨的，部分地区好像观塘区雨势特别大，亦都已经录得呢就是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大家留意住啦。虽然星期五，大家可能就真的要继续前进，为什么这样说呢？星期五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东西要改，这个也是人类的习性，习性就是说会在那个死线 deadline 之前才赶起一些东西，我自己呢就没什么这个习惯，我反而有个习惯就是一收到 order 之后尽快做，就全部呢就有咁快得咁快做起晒佢，咁啊早啲做呢，咁啊早啲心情啊放松，有啲咩改动嘅时候呢都可以更加灵活调配时间嘛，咁如果下下都喺呢个 deadline 之前嘅话呢就麻烦啲啦，啊 deadline 一先至交嘅，啊原来有啲要改动嘅，咁你又已经过咗 deadline， 咁啊唔係咁理想，咁啊所以我哋都要呢就喺星期五嘅时间啦更加努力啦，好多人都系一样做好自己嘅工作之后呢先至可以叫做有心机，同埋呢就系舒舒服服咁样放假，如果唔系你咁多手尾筋，其实呢最终叫做冇得放假嘅都系你自己，咁所以咧工作反正都系要做嘅，不如咧用一个啊唔好做错诶稳阵啲嘅方法去到完成自己嘅工作啦。 就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想的道路，昨日你从来都担当我地图，像我的方向灯，道后像残留缤纷，比不上以后更欢欣，不可能仍像个 上，谁离开都不需记载。这一刻假使这太盘放开，又怎可再比赛，不舍得都只会再前进离开。 由6:17听我呢首嘅作品嚟自 Pandora 前进号，希望大家星期五嘅时间仍然精精神神啊！25度嘅气温，咁啊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天气越嚟越热啦，唔少人一出街冇耐，烈日当空咧就已经开始成身大汗，仲可能会伴随住一阵酸酥嘅汗臭味添啊！有营养师就话，汗嘅味道其实都取决于个人嘅饮食习惯同埋食物嘅选材，好似系蒜头、咖喱等等嘅食材咧。就好容易会加重汗臭嘅因素啦。所以今朝早不如同大家分享下五大会惹起汗臭嘅食物，同埋三大抗臭嘅飲食大法，希望可以改善大家流汗发臭嘅问题啦。首先讲下五大嘅汗臭食物啦。第一位呢就係蒜头啦。蒜头有助提升自身嘅保护力，而它的保护力其实是源自有强烈气味的蒜头素和硫化合物，而这些物质都有挥发性，所以在尿液、汗液流失的时候，就会令到体味和汗味变得比较浓郁了。第二样就是洋葱了，同样都是含有具挥发性的硫化物，洋葱有助杀菌和抗发炎，不过就会令到体味有所改变啦。第三个类别就是红肉啦。有研究指出，喜欢吃红肉的人士体味是会比起素食者较为浓烈的，甚至乎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难闻的气味。而第四个类别呢就是酒精啦。部分酒精会由汗水排出，从而所谓的浑身酒气就是身体发出来的那一种强烈的气味咯。而最后一个类别就是咖喱，人体吸收了咖喱这一种味道之后呢，它的味道就会一路滞留在体内，再由排汗的时候挥发出来的了。虽然吃了这些食物呢可能会令到你的体味更加浓郁，不过都一样有方法可以解决的。首先可以试下饮多啲水，促进身体嘅新陈代谢，以助排出身体嘅废物，从而稀释呢一种体臭味。另外，亦都可以试下多啲饮绿茶，因为绿茶含有丰富嘅茶多酚，可以帮助抗菌、抗臭，改善口臭同埋体味嘅问题。而最后呢，柑橘类嘅水果就含有丰富嘅柠檬酸同埋维他命 C 等等嘅抗氧化剂啦， 今个夏天，如果你都想可以香喷喷咁样周街行，唔会俾人觉得因为你身体散发住一阵浓烈嘅臭味而疏远你嘅话，就要多啲留意自己嘅饮食、生活同埋作息习惯啦。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虚。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 同住何面 就都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熟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生活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了吗？ 早上嘅6:24嘅时间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咁啊而家25度嘅气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我都要睇嚟，各位听众啊，咁啊，天文台嘅预示就系观塘区嘅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咧就系或者啊预料啊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天气呢都係飘忽不定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话啊搵一啲嘅节目俾各位听众嘅时候呢，今次呢一个嘅选择呢都係唔错噃。天文台嘅观察活动一个呢就叫做观月沉积。月啊，梗系唔使谂啦，月啊，梗系月球嗰个月噶啦吓。咁啊，月球咧系天文台啊，叫做观察初学者嘅一个理想嘅对象嚟噶。唔少人咧就以为满月啊，就系观察月球嘅最好嘅时间。咁啊，但系喺天文望远镜底下，咁啊就需要咧就额外留意月上嘅变化，先至能够更加清楚咁样睇到月球表面嘅唔同细节噶。月球观测活动咁啊，观月沉积咁啊，将会咧就系、是、嗱，唔系将会啦，即系已经开始咗咧，就8月3日啊，即系而家就5日开始咗啦。8月3日至到8月7日之间就举行，咁所以咧就去到星期日嘅，而家都可以即系同你推介一下。咁啊，等大家咧就透过天文台嘅天文唔系天文台啊吓，太空馆啊，天文望远镜咁啊，观测月球表面嘅地貌，以及咧就系嗰啲凹凸不平嘅陨石坑。 咁如果想睇嘅朋友咧，就記得千祈咧就唔可以唔好錯過啦。咁星期三嗰個嘅時間就梗係過咗啦。咁但係仲有八月七號星期日嘅。咁星期日咧就七點至到八點鐘，咁啊喺香港體育館啊天台，咁啊活動費用全免，因為我介紹得俾你嘅都係費用全免噶啦。不過咧就即場輪候參加嘅，咁所以咧即係叫做有心人啦嚇，咁啊要留意住啦。多啲呢啲嘅活動咧，咁咪好咯。第一唔使錢，第二咧就可以學更加多嘅嘢，科學知識啊，甚至乎咧就係學多啲環境嘅嘢，個人咧都會叻啲噶。 我寒夜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绽放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信念， 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建立每一天，以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半钟之前呢首系歌曲前，听听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将猴痘疫情列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表示，准备提升应对猴痘病毒的反应，敦促美国民众认真对待猴痘，承担起应对病毒的责任。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资料显示，美国6600几人感染猴痘，是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列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令资金和法规更加灵活，以应对猴痘传播。世界卫生组织上月底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会见土耳其外长克姆什奥卢，双方在柬埔寨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会晤。王毅表示，美国公然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恪守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大局。王毅又表示支持土耳其为实现乌克兰危机软着陆发挥建设性作用。他又强调新疆事务是中国内政，在涉疆问题上秉持开放透明态度，欢迎土耳其代表团访疆。克姆什奥卢表示，土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单止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在涉疆问题上同样如此。就土耳其代表团访疆事宜，与中方保持沟通。土耳其估计根据粮食外运协定，当地时间星期五有三艘船只从乌克兰港口起航。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在伊斯坦布尔的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安排下，与乌克兰官员商讨粮食外运形势，相信这三艘运粮船可以起行。另一艘无载货的船只在伊斯坦布尔检查后，预计亦都会开往乌克兰。俄乌冲突之后，运送第一批滞留乌克兰港口粮食的货船，早前在黑海港口敖德萨上货之后，经安全走廊驶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部，在伊斯坦布尔对开水域受检，货船完成检查之后前往黎巴嫩。一名官员透露，意大利看守政府批准法令，对司法体系进行改革，以持续取得欧盟的疫情恢复资金，建议包括限期后未有判决的审讯要裁减。外界忧虑会令数以千计疑犯可以逃避公义，相信亦都会成为看守总理德拉吉最具争议的改革措施。这项法令亦都需要经过国会委员会商讨，但是年底必须生效，赶及欧盟发放疫情恢复资金。外界一直批评意大利司法体系低效，令大量海外资金拒绝投资意大利。欧盟共识2000亿欧元的疫情恢复资金，部分都将意大利司法体系改革列为条件之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礼拜日和礼拜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观塘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痛恨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 CK。 疫情的肆虐呢，希望大家都齐心和小心地去抗疫，我们正值是打一场疫战的，希望大家可以快点过一些正常生活，以及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游， 你做决定。 即做艺人嗰个意义究竟喺边咧？佢有问我，佢话你细个时候有冇中意过一啲嘅艺人，或者睇过佢哋一啲戏？咁我话有、啊，譬如好中意周润发噶。 嗯嗯。 咁佢做嗰啲戏有冇影响过你？我话有啊，佢做亲都系中嘅角色。咁我大个咪做好人咯，我咪知道我唔可以做一啲唔好嘅嘢。佢话我哋其实有个使命。大家好，我系郭俊安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38啦吓，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咁啊都系生效嘅。雷暴警告暂时就去到早上嘅7:30啦吓，咁啊都话到观塘区嘅雨势啊特别大，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咁啊雨势方面啦吓，最好咧都系拎把遮，咁啊又或者系着定拖鞋啊咩都好啊，水鞋都好啦吓，咁啊翻到公司先至换啦，如果唔系咧成只脚湿晒。噏一日就唔好啦。好，今日朝头早咧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系啊，而家咧落雨天咧，我突然间谂翻起，即系譬如好似我今日咁样啦，因为你知我住喺呢啲乡下地方咧，就唔会话一落楼就已经有啲禅棚喺度噶嘛，咁都系要自己担啫。咁啊，而且咧地上嘅积水都颇为多。於是乎，我都係採取一個咧，著定拖鞋，跟住上車，情願翻到嚟停車場先至換翻對鞋嘅人嚟嘅。好似咁樣咧，對自己會舒服啲喎。 其實冇所謂嘅。 嚇、啊，唔係喎，濕曬喎，如果唔係對鞋，醃一日喎、 啊。又唔係未試過。 試過唔想再，就係、是、因為試過啊。啲冷氣又凍咧，醃啊醃啊。只脚又寒啊嘛， 咁所以你就算系嘅话，你都唔应该，即系如果真系认真嚟讲咧，你就唔应该着拖鞋， 啊，应该着水鞋， 系啦，所以 我冇啊水鞋， 嗱就系点解我哋会唔买水鞋咧？ 啊， 我哋好少买水鞋，嗱，细 位啊， 你个仔仔你可能会买对水鞋俾佢， 会啊， 咁点解大人唔着水鞋咧？ 其实我都觉得佢着拖鞋得噶，不过唔系我决定佢买咩鞋啫嘛。 哦，即系好似咧系喺街市做嘢嘅人咧，你觉得买对水鞋你好似啱数啲啊？ 我又咁谂，喺街市工作嘅人咧，我又觉得佢真系应该着水鞋、哦。 嗯， 系啦，因为可能有阵时候，譬如有啲利器啊咁跌咗落嚟，咁你拖鞋你揼到脚趾嘛。咁你着水鞋又除咗系可以保护到啲脚趾之外，有阵时你唔知道地面上面会唔会有特别，因为佢有好多唔同肉类嘛，多菌，咁又对鞋又好似稳阵啲。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普通落雨嘅，咁我又唔认为佢又有好多呢啲问题咯。 正所谓下雨天总挂念从前啊嘛， 咁啊系， 即系落雨咧谂下以前啲嘢啊。 嗯， 街市咧喺我哋嗰個年代，即係我即係七十年代長大嗰啲咁樣咧，佢哋喺街市做嘢嘅人唔係著水鞋嘅，係著劇嘅。 啊，係啊，你突然之間咁諗嘅時候，我個畫面都諗翻你以前細個見到街市啲人，好似真係著劇嘅。 係啊，點解會著劇咧？ 但係嗰啲劇咧，同 我講呢個題目啊，點解會著劇咧？ 文化嚟 㗎。嗱，其實劇咧。你可以话系一个文化一个传统咁样啦，其实有一个最紧要系一个实质功效。 吓， 剧咧系用木做噶嘛？ 系啊， 咁即系相对嚟讲咧，喺以前啲人觉得着剧咧冇咁跣啊。 哦， 即系街市通常都系多水啊。 我仲以为同嗰句咩言语冇鞋玩剧走有关添。 走啊嘛，咁呢个就系个即系反映翻个现况啊，冇鞋啊嘛，都要玩对剧走。咁即系话。劇系几咁重要啊！你冇对鞋，你必定有对劇喎。 嗯， 咁相对嚟讲就冇咁跣啊嘛，即系相对啊吓。咁、其实你话同而家有啲即系防滑嘅胶鞋，咁梗系嗰啲有防滑嘅塑胶鞋，你系会觉得系会再稳阵啲啦。 吓， 因为以前冇咁高科技嘅时候，其实着劇系好啲嘅。 哦， 冇咁跣啊嘛。 以前嗰啲劇咧，系唔系好似人字拖嗰只咁样，即系？穿喺兩隻手腳趾公同第二隻之間咁樣㗎，嗰啲 啊唔係啊，你嗰啲咧就係即係好似日式嗰啲咁樣嚇，即係人字拖啲日式嘅。咁、其實以前嗰啲咧就咁樣嗱，一嚿木啦，然之後上面咧好似普通拖鞋咁樣，一個左邊扮去右邊嘅。 哦，呢只係喎， 直落去咯，係呢只啊嘛。 係我自己著嗰啲人字拖咧，我著一陣咧會抽筋嘅只腳板底。 因为夹住只脚趾公嗰条罅咁， 系啊，我左右两只脚咧，我着一阵咧，我就会抽筋嘅，所以我自从即系细个试过之后咧，我已经冇再着嗰啲即系类似人字拖嘅设计，因为我知道我只脚一定会抽筋嘅。 嗯，嗱、啊，咁另外嗰只剧咧，就系、是、另外一个原因，点解会着剧咧？ 嗯， 剧系木剧啊嘛，木做噶嘛，你要记得剧咧，唔系真系日本嗰啲，日本嗰啲系偏向于薄啲啦。 吓。 又或者是下面有两条打直的木方咁样噶嘛，即日式嗰啲，中国式嗰啲咧就是一嚿嘅，即系直头一嚿木喺个脚板下边嘅， 高五寸咁样， 高五寸啦，仲要系成嚿噶嘛，咁所以喺以前嗰年代咧，呢啲剧咧就好襟着啦，因为你譬如你着啲鞋，你会着得多会行到点啊，穿底啦， 又会蚀啦。 跌磨损啦，一对剧一成嚿木嚟嘅，你话要着几耐？你系咁行嚟行去， 系啊， 你先至着得佢跌啦， 着到你唔着啊， 好难噶，真系着到你唔着嗱，我就一个活生生嘅例子。 你仲有喺度啊？ 我就冇，但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就系着一对剧嘅，喺嗰个即系我住公共屋邨噶嘛。以前公共屋邨啲厨房咧，就好细。又冇地板冇成噶嘛，即系就咁即系揾咗啲红泥你自己整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会湿啊滑啊咁样，咁所以屋企咧就摆咗一对剧喺嗰个叫做厨房加厕所嗰个位嗰度嘅。我细个开始懂性嘅时候，即系讲紧几岁，已经有对剧喺度啦。到我哋嗰阵时搬走咧，我十几岁嗰对剧仍然喺度， 系咪？即系做到咁高，又突然间谂下，咪又方便啲小朋友自己可以喺即系厨房，譬如企高啲咁样噶， 都唔系噶。其实主要系因为襟噶咋。 哦， 咁同埋我哋唔会话买咁多对拖鞋噶嘛。嗰阵时你摆一对企喺度，就个个都系着嗰对噶啦。 嗯， 即系譬如入厕所就系着嗰对啦。 嗯， 点解又要有一对剧咧？因为我都讲咗咧，冇地板冇剩啊咁样。咁可能咧有阵时整完嘢之后咧。阿媽就會攞啲水沖一沖個地下，咁佢未必一定乾得切噶嘛，個地下，咁你又唔想話要踩對拖鞋，又每咁多兄弟姊妹喺度，每人一對咪好煩咯，所以就擺一對劇喺度，大家就穿上去，跟住咧就去廁所又好，或者廚房又好，跟住入翻客廳嘅時候，咪就咁翻入嚟咯。 哦， 咁同埋咧，即係嗰陣時好記得就係我細個嘅時候著對劇，我隻腳好細，對劇好大。到我大个嘅时候，对剧啱我着啦，但系对剧仍然喺度，系冇磨损过，真系永不磨损型啊！ 真系襟喎呢啲， 好襟噶。咁最多咧就系话可能嗰个底咧 會唔會霉咗少少啊？咁樣即係都會噶嘛，即係始終咁多年， 係啊， 但係仍然係會著突。 係啊，但係都仲係五寸咯，磨佢磨咗少少，但係都仲係五寸應該。 最多咪冇咗。 冇半寸， 夹咁多，半寸都冇啊，太多啊，冇咗手指甲丁屎咁多嘅啫。所以着剧咧，其实有佢嗰个用途嘅、 哦。 不过你而家俾对剧啲人，啲人就未必识行啦。点解咧？因为而家大家着惯咗 air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剧系冇剪嘅，冇起剪。 冇噶。 你真系砰砰声。 用个膝头哥做避震噶啦，到时要用翻。 我好快讲埋最后，剧嘅功用除咗系着之外，你知唔知仲有啲咩用咧？ 就系、是、等人知道你嘅存在，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咔咔咔咔咁嘅 声。系啦，咔咔声啦，呢个另外一样啦。 招生意， 仲有一样噶。 仲有啊？我知道，我嚟踩曱甴。 踩曱甴，咁又会埋踩曱甴。我哋唔会踩曱甴，用手足噶。 啊，用手足咪啊嘛？神州流浪，你同我讲用手足好惊、啊。 咁我陣間再講少少俾你聽，先趁好快啦。對劇咧可以當錘仔用嘅。 哦，係嘅咩？哦，咁我明啦，我明啦。 夠硬淨，以前揼釘咧，你唔使攞錘仔嘅，去廚房攞只劇出嚟揼揼揼，你就揼咗噶啦。 哇！ 好厲害啊！啊， 咁樣啊， 嚇！好快講埋嚇你先。 係 劇集用手捉係最好嘅。我成日都話我阿媽好勁嘅，當年最難捉嘅劇集唔喺地下行嗰啲啊， 喺牆嗰啲。 飞紧嗰啲啊，有啲飞曱甴噶嘛，即系啲曱甴识飞噶嘛， 唔系可以徒手捉到喺天空飞紧嘅曱甴系嘛？ 就系啦， 哇！ 以前我细个时候好惊曱甴噶嘛，啲曱甴咧可能即系兜口兜面飞埋嘅时候，我阿妈就喺嗰只曱甴，真系好似武侠片咁样。 哇、哦！即系好似 八年面前嘅时候咧， 古墓派刘德华捉雀仔咁， 就系啦，就捉咗。听唔到你唔信啊！呢啲嘢 好嘢、 啊， 白友好犀利吓。 好啊， 好，我哋翻嚟再讲下杨过，转头见。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啊，出边25度嘅气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打咗俾香港生涯协会总教练啊梁志浩 Sunny Sir， 早晨 Sunny， 早晨啊小白，我左边俾你打咗啦，打咗左边啊， 系、哎、啊，打埋右边啊，咁咧 上次我哋讲好似话要讲滤水器系咪？ 系啊，即系提开话天气热啊嘛。哇！即系冇得頂啊！啲天氣咁咁熱嘅天氣嘅時候咧，行山有陣時候你真係一個唔覺意咧，我就算拎咗兩列水去到行山，一唔覺意飲曬，可能長咗少少啦咁樣。正常人咧我唔知道我嗰個 concept 啱唔啱啦。我自己咧就會計如果行十公里嘅話咧，我自己就大概係一公升水嘅。我自己就一公升水嘅。咁嗱，坊間會唔會有啲更加專業嘅計法？首先係唔係行十公里路？就應該準備兩公升水會是好啲咧 ，Sunny Sir。 嗯，我哋有個基本的要求， 係 即係如果你行四至六個鐘頭啦，其實計時數多啲， 學計時數好， 因為你理數咧，有時候你行得好快，行得好慢咁，我哋都會當一日嘅遠足活動就有六就要就六個鐘頭到啦，咁就有四兩公升飲用水嘅。 嗯， 咁你話中間點樣分配啊？點樣飲嗰啲咧，就我覺得太過吹毛求疵，同埋有訓練開嗰啲人咧，先可以控制到嗰個飲水量。 哦，係喎、啊，你呢個真係重點喎、啊，因為我自己咧雖然冇接受過一啲好正統嘅訓練啦、啊，不過即係老實講啊，嗰啲咩100公里啊嗰啲比賽，其實咧我都玩過即係唔少次啊。咁我就可能喺呢方面咧就叫做學咗少少皮毛，咁啊令到自己就容易啲控制嗰個飲水量、 啊。係啊，因為你又不能夠長期咁樣一支支灌落去。 係啊，因為 灌落去就攞住水就好難行。 係啊，我喺山上面咧見到一個咧，我就171cm 高啦，我見嗰個大概係180几cm 高，身形龐大，成個雙撲手咁樣嘅。咁佢喺山上面飲水嘅方法咧，佢就拎住一支兩列嘅膠樽水。咁佢拎膠樽水，我都知佢真係諗住真係純粹諗住自己行山，就唔係平時操山嗰啲啦。咁佢諗住觀光咁啊，但係佢兩列水咧，我睇住佢，佢一次過飲咗一列半，一口氣。咁我嗰陣時 咯。 我都滴晒汗，我都好似 Sunny Sir 谂嗰个咧，就系哇，你点行啊？你嗰一 l 半水，你即刻摆咗落个胃嗰度，你个人都行唔想行噶咯，咁样咯。但系佢就因为我又八卦啦，你知山上边好多口，跟住佢就同我讲咁热啊嘛，口渴啊嘛咁样。因为我都有同佢讲嘅，口渴你可以含住啖水。跟住先至慢慢吞咁样，不过佢就咁我饮水不嬲，几十年都系咁饮啊，咁啊，即系大家嘅选择。 系啊，呢个就好多时候大家以为啱，应该做得多，做得几十年嘅嘢，等于一定啱嘅。 嗯， 咁我哋就系讲翻先啦。点解要两公升饮用水咧？佢系有数计嘅。咁就算你摊喺度，你唔喐咧，你个人啊，譬如去小便啊，去呼吸啊，你都会产生咗体内嘅水分，大概接近两公升嘅。 系。 所以醫生經常都叫我哋啦，喂，要健康嘅話咧，一日不少於八杯水，有冇係兩公升嘅水？咁其實都要計翻落去嘅。咁喂，佢真係好口乾喎、哦，有時候齋飲水好寡喎、哦。我喺之前節目裏面都有提過，可以放啲檸檬啦，或者帶啲生果啦，譬如梨啦、西瓜啦，切咗粒㗎嚇。咁你又唔使連果心你都唔費事揼啊，定係成為麻鬼飯啊？ 哦， 咁嗰啲都可以補充水分嘅，唔係冇咁寡嘅。 嗯。 咁我哋自己咧就会带多300到500ml 嘅后备水， 嗯， 要独立一支蒸馏水又好，矿泉水又好，独立一支嘅收起佢， 嗯嗯嗯， 咁嗰支救命噶啦，有啲咩情况之下唔够啦，掹佢出嚟用， 嗯， 洗伤口又好，或者你即系转嚟送赠一啲更加有需要嘅朋友，咁呢啲都好帮到手嘅。咁、你话喂好重、啊，成两公斤，系啊冇错啊，但系即个生命一定比呢啲水更加重要， 系。 咁但系我嗰时候见到好多好多意外咧，啲人都系因为佢唔够水， 系 要去山间附近攞水。 哦，系、哦， 而跣脚。 系， 咁嗰个攞水咧，就我哋讲紧啲水可唔可以直接饮用咧？ 嗯， 咁好多人就问，哎，山间水得嘅，清甜嘅，啊，冇菌嘅咁。 系啊，我见到，我谂我同你都成日见啦，山嗰度成日有啲水滴紧落嚟嘅时候，你见到一大扎人喺度攞啲胶樽啊、胶桶啊。 哦，嗰啲通常都系屋村附近嘅，啲、 啊、 公公婆婆、哥哥姐姐上去攞嗰啲山间水咧，因为佢冇呢个氟化物， 吓、 啊，纯天然嘅，咁啊煲茶系的确滑啲嘅，又真系嘅。 系，咁但系嗰个叫做入边嘅成分，我就有少少担心、啊。 哦，咁佢真係純天然嘅啫，咁你可能你煲法，當然嗱，煲滾咗就最好嘅殺菌啦， 係啊， 咁已經安全啦。 Amoeba 嗰啲會唔會殺埋嘅？可以？ 冇錯，煲到滾水就得㗎啦。 OK， 咁但係而家你話真係我要緊急嘅，又或者我行到條路都好長距離，行幾日嘅，咁我真係冇咁多水孭唔到㗎嘛。 嗯， 你一日孭兩公升、哦，哇，十日咪二十公升，點孭啊？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啲叫濾水器嘅嘢。 係。 咁滤水器咧，而家坊间好多款式嘅，有啲咧就系会装喺个水樽嘅上边，就咁你低压个水樽咧，咁佢就会喷一啲水出嚟，咁嗰啲嚟过咗过滤咗水嘅，咁佢就用一啲纤维，咁啲水过咗滤之后，中间啲杂质啦，大部分九成几嘅细菌咧都会隔咗嘅，咁但系咧有嘢隔唔到嘅病毒。 啊，系、哦， 因为病毒再细个细菌， 因为 嗰啲就冇办法啦。 沙或者少杂质咧，嗰啲都隔到啦。咁 绝对得啊！ 哦，咁病毒嗰啲就真系冇计噶啦， 冇计啦。咁你要煲水啦。 哦， 咁有人会用净水丸嘅， 系。 咁但系我自己咧就偏向唔系好中意用净水丸嘅， 系净水丸， 因为净水丸系一啲打落去啲水里边，然后佢就会发挥杀菌嘅作用，同埋会将嗰啲污糟嘢沉淀落底部嘅。 哦，咁即系如果我拎住个水袋，我去溪涧嗰度斟咗水，跟住我就正常嚟讲就话咩嗰啲净水丸就咁抌落去，跟住佢就会自己 系冇错， 一粒丸消失咗，就话帮你已经消毒咗。 但系要睇翻嘅喎， 吓 有啲系6至8个钟嘅， 吓系咩？喂，如果我赶住救命饮水嘅，我仲要等个6至8个钟，我真系渴死噶啦。 系啊，所以咧就真系有啲叫做落点落去嘅 吓。 即系一啲叫 A 加 B 剂，咁将 A 剂同 B 剂滴落去之后咧，就可以杀菌啦，即系氯气杀菌咁样嘅。其实就已经出咗好多类似嘅产品噶啦。 哦， 不过我都有，我都去试过，但系到最尾咧，都系最原始嘅方法。你都系用个滤水器滤咗水之后，你惊嘅话就再煲一煲水啦。 系，咁如果你话譬如香港都好多行山友、跑山友啦。咁佢哋最常用嘅方法就係喺個嗰啲叫做可能500ml 嘅水袋，佢上面咪有個嘴喺度咬下咬下咁可以飲水。 冇錯， 那個淚，跟住嘴嘅淚水口咧，都有啲係聲稱有 filter 噶嘛。 哦，佢有啲淚心嘅， 淚心 長少少嘅，就插咗喺嗰個水樽裏邊。 係。 咁你飲嘅時候咧，就透過個淚心咧，就淚嗰啲水出嚟。 嚇、 啊！咁其實如果真係大家要買咧，就不妨睇多幾個標籤。 係。 佢究竟喺呢、這個有冇註冊啦？有冇啲美國嘅藥點啦？因為美國嗰啲對食物藥點好嚴謹嘅。 嗯。 咁我哋睇下佢有冇嗰個國際標準啦、 嗯。 有嘅話，同埋聽下朋友意見咯。 嗯。 咁你價錢真係唔貴嘅，而家大概300多元都有一支嘅啦。 係啊，係。 咁但我就只覺得要留意翻啦，你用完之後咧係要清洗嘅。 哦，清洗係要點樣洗噶？使唔使又攞啲咩丸又浸佢6至8小時咁樣？ 啊，又唔使。 殺菌喎、 啊！你好緊張啊！ 緊張啊！呢啲即係救命常識啊！呢啲。 即係假設個入水口一邊係叫做入水口，一邊出水口。 啊！ 咁我哋清洗嘅時候咧，就做翻轉頭啦。喺出水口嗰度咧，就攞啲水嘅壓力向反方向泵翻佢出嚟。 哦。 就等嗰啲污糟嘅沙石咧，就沖走咗佢。咁其實佢每支咧都有壽命嘅。 啊！ 咁有啲可能係10萬加侖，有啲係1萬加侖。咁你咪計翻嗰條數，大概用幾耐，同埋你嘅頻密程度，你每次會飆幾多水咁樣。咁、 啊、 其實就已經好清楚知道究竟啊，我做心聲換啊，咁同埋咧有個好清晰嘅指示嘅就係、是、你開頭用個濾水器，好似即係開細細啲水喉仔咁，滴， 嗯， 開始再用嘅時候滴篤咁，即係裏邊已經好濕啦。 哦，咁我如果我濕嘅話，我又洗一洗佢，咁會唔會又延長咗佢壽命定係點咧？ 冇錯，係會延長嘅。不過記住呢啲嘅所有嗰啲叫做濾水器咧，不能夠雪。 哦， 唔好结咗冰，因为结冰个水一结冰就会膨胀就会破坏里面嗰啲滤水纤维。 哦， 呢个唔得嘅。 喂，会唔会有怪味噶？用嗰啲滤水器？ 我又冇、啊，我用咁多只牌子就真系唔觉有味，反而原本有味啲水变咗冇咁有味添。 哦，系咩？ 啊，因为有一只就比较重型啲嘅， 系 啊，咁佢就系用手提泵咁样嘅。 哦，咁样， 即系好似啲西部牛仔咧，嗰啲井咧有个。杠杆咁样一要泵落去嘅， 系 咁啊中间咧佢有搪瓷同埋有碳纤，即系有碳啊，咁啊辟味同埋可以滤到啲好污糟嘅水。哦、我试过喺台湾去露营嗰阵， 系 成个水池都系嗰啲青苔。 哦， 咁我就拨嚟拨去，因为唉有阵胶味咁样，真系好唔舒服。 系， 但系用咗个滤水器咧就冇咗嗰阵味。 哎、 但系个滤水器就每泵1.5公升咧，就攞翻500ml水洗翻干净个滤芯，就再继续用咯。 咁我又问啦，即系真系如果我哋用呢啲嘅叫滤水器嘅时候啦，咁、我哋有冇话喺边啲位置攞水会好啲咧？流动紧嘅水啊，定还是你即系布满青苔嘅水，其实你都够胆死可以攞噶？系咪系点样湖水又点样咧？咁样 嗱，如果真系你环境冇得拣嘅，第一件事望一望有冇四周围岸边有冇尸体。有冇动物嘅尸体行到去？有冇死老鼠嘅味道？ 系， 因为死动物咧就会污染水源，你点饮都系大镬啦，都要煲水嘅，要杀菌嘅。咁、你话我就望，你发觉真系冇、好，咁你冇嘅时候攞水，留意翻个安全啊。因为除你要去攞水啫，蛇啊、动物啊都会去嗰度攞水噶嘛。 系、 都先留翻啦。你即系冇需要佢哋有咩都费事俾佢咬亲啦、咁跟住咧就。我通常就會揀一啲叫流動水嘅， 係啊，流動水啊，會 啊，流動水當中咧，又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冇即係不知名嘅水泡，即係啲泡啊， 係 有冇顏色水啦、泡啦，因為附近可能有人家住，你唔知嘅 啊， 咁又可能有人啲即係比較冇公德心嘅，會喺度洗碗啦， 哦， 啊，你留意翻先，當然嗱， 之前有報道又話喺度浸浴啦，之前都睇過。 啊！浸浴就冇计啦，你都 离谱嗰啲， 你唯有自己心里安慰，经过咁多沙石咧流落嚟，应该都干净啦。 唔好讲，讲起都惊。好，咁啊，即系搵啲流动嘅水就会好啲啦。 系，冇错。 哦，咁啊，喂，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啊 ，Sunny Sir， 好， 讲住咁多先。咁啊，下次有啲咩补充嘅，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OK，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中有5020宗，包括4773宗本地感染，多3名患者死亡，介乎76岁至94岁。咁佢哋都有高血压、糖尿病等长期病患，当中2人未完成接种3剂疫苗。

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喺朝早陪住你哋啊，咁啊先望一望出边先，咁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咁啊见到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咯，咁啊去到咧就系9:30钟嘅，咁另外亦都有见到一啲叫做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啦，咁啊观塘区雨势特别大，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直播室入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入面，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继续咧。在今天8月5日星期五的早上呢，陪住大家一起起身，我都朝头早都是冒住雨已经成功返咗工啦，希望呢你哋都唔好惧怕呢一个嘅雨水，咁迎难而上，有阵时落雨呢你住喺远少少嘅地方，我都明嘅，迎难而上要咁样用，咁希望大家呢就安全到步，咁驾驶人士呢亦都要注意呢个安全车速，咁唔知道落雨会唔会影响到出面嘅道路呢，咁今日交通组方面呢，咦，新嘅声音有阿 Mini 喺度，早晨 Mini。 早晨啊，小 哎、早晨，你好啊！哎，第一次见你，几好、啊，人靓声甜。 哎，而且咁早起身，都化埋妆就系为咗见到大家咧，吓唔好咁残啊！ 哦，原来你系化咗妆噶。 系啊，睇、唔出咩？ 睇唔出、啊， 唔好讲笑啦。 好，咁啊，少咧就笑啊，讲完啦。不过睇下交通情况方面都帮你望一望、 啊。好啊，咁而家咧各区嘅隧道情况咧都大致畅顺嘅。咁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就有少少车龙啦。去到收费广场嗰边咧都一大车多嘅。咁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龙尾咧排到去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咁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道方向跟住长宁街嘅第三四线就暂时封闭。而七咸道南咧都有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北角丹拿道咧都有爆水管，去炮台山方向跟住琴行街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车辆咧就唔可以由七姊妹道左转入电照道。影响到嘅巴士路线就需要改道行驶，但系咧东头村嘅爆水管咧咁就已经完成啦。去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至到去东龙道之间嘅行车线，而家已经解封咗啦。 嗯，爆水管嘅维修就已经成功咗啦。 系啦，咁就净系得东头村道嘅爆水管就完成咗，其他地方咧咁大家经过都要请留意翻啦。 嗯，咁同埋即系驾驶人士不厌其烦提一提大家，咁啊出边咧咁啊部分地区都系落紧大雨嘅，就唔好胡乱设线啦，咁大家多啲忍让嘅话咧，喺落雨嘅时候都可以安全，同埋咧就系准时到达目的地。 就好似我哋两个咁样啦，咁今日咧就准时翻到直播室，同大家报道下唔同嘅消息啦。 系，今日有咩同我哋讲下？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调查啊，咁、就一个。叫做環保觸覺的一個機構，咁佢嘅調查顯示咧， 環保團體啦， 係啦，有超過70%嘅受訪汽油車車主咧，佢哋就願意轉用電動車。咁、當中咧主要原因啦，咁就係充電嘅成本就比入油低啊。係 啊，呢個啱啊。 但係咧，當中有超過一半嘅人，你知唔知點解佢哋咧有少少唔開心啊？ 嚇！即係換電動車嘅唔開心。 係啦，點解佢哋唔願意用啊？ 因為揾叉電嘅地方難啦、即係未必而家多咗好多嘅，但係有啲地方，例如我住嘅地方偏遠少少嘅時候咧，咁如果我冇理由下下泊入商場噶嘛，咁鬼遠對我嚟講，咁就要喺屋企嗰度有個額外成本咧，就係、安裝嗰個充電器啦。咁另外有陣時，譬如我自己會覺得咧，我自己唔清楚啊，不過可能電車嘅維修咧，同一般以前嘅車會唔會有啲唔同咧？咁呢個我都要學習一下咁樣咯。 嗯，雖然你講嘅嘢咧都好有道理嘅、而都係我心目中咧。一開始諗到嘅嘢，會唔會就係、插電比較難啊？因為唔係個個屋企樓下、你就可以喺泊車嘅地方插到電啊嘛。 嗯、 但其實當中有一半嘅人咧，係唔願意支付更高嘅車價嚟買電動車啦。 哦、啊，咁啊都係、哦，咁我都等緊佢個價錢回落先、哦，因為我如果一炮過俾咗嘅話啦，咁個價錢都係貴。咁但如果你話政府有多啲資助嘅話咧，咁係可以考慮嘅，但我成日覺得啲資助好似就嚟完咁樣。 講到政府啦，咁就依、這個。 調查啦，就用問卷形式咧訪問咗500人，咁就有超過九成嘅人咧係支持，咁就政府啦逐步咁樣引入一啲環保嘅公共交通工具啊。 嗯。 但係我哋就好多人啦，咁當中調查裏邊嘅訪問人士咧，咁有四分一嘅人咧就唔願意因為咧要支付額外嘅成本咧而去提倡呢件事嘅。 嗯，咁啊政府行多一步啦，咁啊同埋啲公用公嗰啲交通機構啦都可以行多一步嘅，機構又好，公司都好啦，咁啊引入多啲電動嘅汽車，咁等大家咧就將呢一個叫做望到電動車或者使用電動車變成一個慢慢變成一個恆常嘅習慣咧，咁啊大家就會願意支付嗰個錢咯。 係啊，同埋因為其實我哋都要關注多更加多嘅環保問題啦。咁始終咧，因為個調查都講到啦，全港有污染物啊，即係個一氧化碳咧，有一半咧係嚟自道路運輸喎。咁你諗下喎，一半喎都多噶嘛， 多 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願意去用多啲電動車，咁就可以減少一啲污染物嘅排放啦。 嗯，咁啊個個吸啲空氣都係好啊嚇，咁啊人人身體健康最好啦，係咪？係啊，個個好似笑到你咁甜啊，好啦。 哇，成日都突然之間讚我，明明我講緊個研究報告。 哎，得啦，哎得噶啦，哎好啦，下次再傾過啦。 好啦， 唔該曬 Min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咪拜拜。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阿歐。 喂，早晨小白，喂，同 Mimi 傾偈都幾搞笑。 係啊，同 Mimi 傾偈都幾開心㗎，有陣時啲新嘅聲音係咪先？ 係啊，有翻個女聲冇咁齋啦。 梗係啦， 齋直啊，咁多位聽眾朋友，咁今日天氣麻麻地啊嚇，咁啊依家小弟咧都入翻去室內嘅地方啦，原因係好簡單，因為咧廣播道咧都係落住大雨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今日翻工翻學嘅你咧，就帶遮係一定噶啦。同埋咧，今日咧就著得輕便少少，因為頭先咧聽小白啦，同埋天文台講咧都話啊，有啲局部地區啲驟雨都幾誇張，特別係觀塘區嘅朋友。 哦，而家冇啦，而家冇啦， 而家冇咗啦。 係啦，我哋即刻 update 嘅，而家冇啦。 係啦，咁不過都依家冇，唔代表一陣冇。 係啦，總之都會落雨啦，因為始終黃雨都喺度嘛。 冇錯冇錯，咁啊天氣唔係幾好啊，減少啲户外嘅活動啦，咁同埋行雷嗰啲水上活動啊，唔好玩字啦，咁可能過幾日等天朗氣清先啦。OK， 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講佢，唔該曬你。 好，唔該曬，歐快啲翻入嚟啦嚇。咁啊出邊嘅天氣預測方面啊，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嘅氣温大概28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南風。展望啊，明日驟雨減少，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有狂風驟雨噶。而家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5%，咁啊落雨都多啦，咁啊所以咧空氣都好似洗乾淨咗噶嘛。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低水平嚟。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紧噶。朝早嘅时候，我哋有晨光大学，今日朝头早有周树佳佳哥喺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佳哥，哇，好中气啊，佳哥。咁啊，今日朝头早同我哋讲下咧，边一个姓氏咧？因为即系上次又讲咗即系姓邓。在香港的作為原居民來講，他們那個叫做法跡史，他們的歷史即是由宋朝開始到現在都已經在這裡了。 是啊，是啊，成3個星期啊。 是啦，啊，那有些什麼姓氏其實在香港來講又叫做原居民又發展得都相當之不錯，或者有些得意故事呢？ 那我們經常說新界有幾個大的家族的啦，是不 是？ 是。那姓鄧固然最厲害啦，其次還有姓文的喎。 姓文，欸，是。 文天祥啊，文啊。 哦，姓文，欸，我自己都有些朋友是姓文，又咁啱，又系喺新界，但我冇问佢哋系咪原居民。 系听系应该系咪啊？应该睇下系咪新田啦。 系啊。 呢个大埔嘅太亨啊，或者小部分有啲喺榄口村啊，或者系米埔啊带咯。 系啦，佢哋都系喺新界西北住嘅，佢哋而家。 系啦，应该系都系应该同一个太公啊。 哦，同一个太 公。系啊系啊。 系啦，咁佢哋嘅法迹史又系点样嘅咧？ 嗱。呢班姓文嘅人咧，咁其實佢哋由江西落嚟嘅，同姓鄧嘅一樣， 係， 佢哋鄉下都係江西， 係， 咁咧曾經咧就有一段時間，有啲人誤會啊，誤會咗咩咧？就係佢哋係文天祥嘅後人， 係， 嗱其實，佢係文天祥嘅族人啫， 哦， 捉人，即系佢系佢啲床，即系佢哋叫做白组嗰类啊， 系 白组嘅，就唔系直接落嚟嘅，直接系佢后人嚟嘅，系啦。咁佢点解咧？佢祖先就喺江西咧，因为嗰时系援兵啊，打仗南宋嗰时候咧，一路走到落嚟深圳住， 南宋啊， 保安住落嘅。 哦，诶，系啊，系啊，喂，我啲朋友咧，真系佢哋话喺深圳都有好多乡下。 是啊、 就是头先阿佳哥讲保安嗰个地方啊， 冇错，因为之前香港都系保安噶嘛，属于保安噶嘛。 哦，系系， 即系又叫新安啦。 嗯， 系啊，咁咧喺度住落之后咧，咁就有分为七房人， 系 分为七房人，即系七个兄弟啦。 系， 好啦，咁后嚟就走难啦，就各散东西啦。 嗯， 其中有两房人咧都落咗嚟香港嘅。 嗯， 一房咧就人口多啲。 嗯， 就系喺新田。 嗯。 新田一房人咧，就喺边度咧？大埔嘅太亨。 哦， 大埔嘅太亨 系系系。 啊，咁咧，我哋讲下新田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嗱，新田咧个太公咧，就据佢哋讲啊，最早咧就唔系住喺新田嘅，即系而家近住落马洲嗰度啊。 嗯。 落马洲嗰度就唔系住嗰边嘅，喺边度咧？屯门先。 屯门哦。 系啊，讲屯门噶。 系。 所以咧，后来呢个太公过咗身之后咧，佢葬啊都系葬喺屯门嘅。 嗯。 所以做喺屯門，所以新田人咧，如果要拜山咧，就去屯門拜山嘅。 哦， 系啦，咁咧呢班人咧落咗嚟之後咧，就初頭就喺屯門啦，咁啊呢個太公後嚟發覺可能發展得唔好啦，咁啊過咗去新田， 系 喺嗰度住落咗之後咧，咁就即係揾到好地方啦。 哦，好風好水啊，嗰度嗰個位 可能。累積啦，咁啊而家有好多條村，好多條村， 系 咩繁田啦。啊呢一个东角围啊，哇里边仲有其他咩青龙啊、新龙啊，咁样好多村啊，即系发咗成都有成几千人。 哇，都好犀利喎！其实都唔话唔系少噶、啊。 系香港呢个大族嚟噶嘛， 系啊， 里边好犀利噶。不过咧，佢哋好多南京啊，就喺上世紀中咧，即係和平之後咧，就去咗外國就謀生，咁、所以令到咧佢哋有一段時間咧，嗰條村裏邊咧就少咗好多南丁嘅。 哦，就得翻啲女士，佢哋係即係我難聽啲講就係話以前成日個字叫賣豬仔，係咪嗰一隻咁樣去？ 佢唔 係 賣豬仔嘅，嗰陣時真係揾食艱難，因為耕田揾唔到食啊嘛。咁啊，唯有咪去咩咯？唯有去邊個啊？或者好冷嘅地方咧？ 咩舊金山、掘金嗰啲咁樣。哦， 經過幾十年發展咧，即係我啲父母傾偈咧，個個都而家係做老闆噶。咁啊，啲子仔大女大啊嘛，個個都係好勁啊。咁咧。就有一個人去了幾十年了，即個個都諗住香港回嚟香港住， 梗係啦，個個都掛住香港啊， 係啦，個個翻嚟香港住，咁咧就不過佢都有啲咁樣嘅，佢話嗰邊咧天氣好凍嘅，咁所以咧天一凍咧就翻嚟香港，咁但係嗰邊佢有物業啊有嘢噶嘛， 係， 一亂翻佢就翻去， 哇，咁似候鳥嘅佢哋， 係啊，係咁噶，咁啊都即係都幾頻撲噶，不過咧唔緊要啦，最要除咗休冇嘢做咪開心下冇所謂啦，出嚟玩下啫嘛。 是啊，咁如果你话喺香港姓文啦都有住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有冇话唔同地方入面边一个地区啊，佢哋姓文嘅叫做历史上面呢就比较上得意啲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呢？ 哇，佢哋啲古仔呢就嗱最出名咩啦，姓新田姓文嘅有一种法定嘅古迹叫做大夫帝。听到未啊？ 未喎，呢个真系。 大夫帝咁出名，你听过？可以快啲去睇下啦。 系咯，要啊要啊。 嗰度咧就其中佢哋一个清朝嘅一个，即系佢哋嘅人啦，就好有钱，就起咗一间大宅。 系。 起一间大宅，咁就叫做大夫帝啦。 系。 咁咧就后来就啊呢度大夫帝好犀利噶。以前咧就有咩噶？有佢有自己嗰、那个，即系佢近住条河嘅，有自己嘅码头噶。 嗯。 即係好似而家又算老咩？有 哇，都好犀利喎！其實如果有埋自己碼頭， 主要佢聽佢講咧，就話咧，因為方便佢唔知咪上深圳去做嘢定點樣啦。 哦， 有條用麻石砌嘅路啊！ 哇！ 俾 啲馬行啊，一路砌到上深圳嘅。咁你諗下由新田一路砌條路喎，私家路喎，砌到上深圳喎，你諗下幾有錢啊？ 哇！真係大富大貴都好犀利喎，你整條路仲要俾馬行真，即係佢哋唔肯行啦。咁啊，即係 有錢㗎， 係啦， 坐馬啦嘛， 係啊，坐馬或者甚至乎坐馬車，係啦。喂，呢個真係佢哋都犀利喎。咁而家就做埋法定古蹟添喎，佢哋啲嘢。 法定古蹟啦，咁啊定期會開放俾啲人參觀嘅。咁啊好靚嘅，收得唔錯。佢前面有個大嘅草坪，咁又好靚下嘅，係咯。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就新田咧，姓文咧，好多祠堂噶。 係。 嚇！咁啊，數一數咧，二三四五，起碼五間祠堂啊。 哦，有冇話邊一個先至係祠堂？有冇分話邊個係正宗啊？ 有嘅，梗有大有细噶啦，祠堂有啲叫家祠，有啲叫宗祠噶嘛。咁最大嗰间叫宗祠啦，咁叫敦裕堂。敦裕。咁咧就话里边啊，个我数过一百八十几个神主牌好似。 哇！ 因为我印象中咋，总之好多神主牌嘅，即系香港嚟讲。佢我諗佢都系数一数二噶啦。咁啊，里边仲有一个就系有文天祥神主牌。 哦，咁就 大家頭先我講過啦，佢認佢做白祖噶嘛， 係啊， 咁又擺咗喺上邊嘅，就因為咁啊有文天祥主牌啦，咁就不過呢間文氏宗祠咧就唔係法定古蹟嚟嘅，反而佢呢個宗祠嘅下邊有一個祠堂，即係個位置嘅下邊有個祠堂，叫做輪風文公祠，就係呢一個法定古蹟啦。 係點解佢反而係即係好似核下嗰啲仲勁仲歷史要保存？ 呢樣嘢就要睇，即係可能係啲村民方面嘅個共識未達到啦，咁呢個輪風文公祠咧，其實就係頭先我講啊，嗰、那個喺屯門由上面由保安走落嚟，喺一個屯門住落，跟住走咗嚟新田開基哥太公嘅仔嚟嘅，佢原本係排第二嘅喎，後嚟咧。就升上第一個， 誒點解咧？過身啊！ 原來咁嘅，佢原本之前有個阿哥嘅，佢阿哥咧根據族譜所寫咧，係俾老虎擔咗。 嚇！ 係寫到明係俾老虎擔咗。 佢嗰以前有老虎嘅咩？香港啊，保安呢地方 好多老虎啊！嗰陣時你住嗰陣時元明交界啊嘛，嗰陣時香港仲係好即係好都唔係好多人嘅啫嘛。香港如果要講老虎三人嘅掌故啊，我都聽到起碼有三四個。 哇！ 三四個係老虎三人嘅。 揾日又要同我哋講下。 個掌故其中一個就係新田呢、這個佢呢個太公啦，就咁由於佢好因為好細個俾老虎擔咗啊。 嚇！ 咁咧就所以咧，呢個第二，呢個二哥就升咗上去咧，就變咗大哥咁樣咯。 咁啊，所以咧，就連埋佢啲宗祠嘅地位都唔同曬啦。 係啦，咁啊，佢個祠堂就好靚啦，咁啊，所以後嚟咧就可能佢個房人啦，咁大家有個共識啦，咁樣，咁咧就決定咧就將佢咧就係嗱，記住啲所謂法定古蹟咧，即係又賣廣告，其實就唔係將個業權交俾政府嘅，有啲人唔會嘅，其實唔係嘅，只不過將嗰個叫做管理啊，係委託咗政府做。由佢負責幫你管理啦，維修啦，係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嘅規矩就係咧，如果你業權法定古蹟咧，你要認同咧就係可以開放俾公眾去參觀。 咁如果譬如修葺啊、維修嗰啲嗰個費用都係政府俾嘅。 冇錯啦，仲話咁，但係咧嗰個業權咧，嗰個權力咧，其實就喺村民手上面嘅。即係咧，佢如果即係喺村民手上面嘅，咁咧就冇話話俾政府咁樣，唔係咁樣嘅，呢個唔會嘅。 係咁啊，即係如果嗰個業權擁有者佢想將呢一個即係雖然係法定古蹟，但係佢想變賣嘅，咁啊政府會唔會都冇辦法㗎？ 唔得㗎，唔變賣㗎， 唔變賣㗎，係啊，問下啊嘛，問下等你講啊嘛。 唔会卖嘅，搬呢个机会真系唔 会 卖嘅。 系啦，咁姓文啦，都仲有好多嘢可能可以讲嘅，即系例如话边一边会话权力或者就系财富比较上多啊，中间又有冇啲特别嘅斗争啊？咁下次可能要揾阿佳哥同我哋讲下。 哦，好啊，仲有一条水就系、是大埔睇香港可以好多故事 讲噶。系嘛，咁我哋下次就讲大埔姓文咯。 系啊， 好啊，咁啊唔该晒佳哥先，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 发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

一周大事回顾啊！ 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咧，今日真係先講翻咧，阿車手啊，香港嘅女車手，單車嘅女車手，我話女車神啊 ，Sarah 咧，其實佢自己阿李慧思咧，佢自己本身之前喺啱啱完咗嘅喺東京關東區嘅伊豆嗰度咧，就為香港隊亦都攞到好好嘅成績啦，有金牌。咁啊，亦都咧即係睇翻喂嚟緊嘅時間咧，嗱，而家雖然就話8月5號啫，咁啊，不過咧亦都即係早兩日就公布咗啦，8月31號嘅時間，咁啊亦都會喺會展嗰度咧舉行一個咩咧，就係2021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咁呢個咧就已經開始咗咧，就俾完成咗呢個公眾嘅投票噶啦。係啦，咁啊呢一個嘅叫做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啦，咁啊就好似體壇嘅奧斯卡一樣，肯定咧就係本地體壇咧其中一個最大型嘅頒獎禮嚟嘅。係啦，咁啊入邊亦都有好多嘅揭曉啦，例如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傑出女運動員、星中之星，同埋咧就係香港最佳運動隊伍，以及咧就係香港最佳運動組合，咁啊有呢啲嘅獎項。系啦，咁啊，其实亦都见到嗱，今届啦，咁啊呢一个嘅颁奖礼啦，咁啊增加咗嘅叫做奖项嘅数目嘅，包括咧就视为大奖嘅星中之星同埋香港杰出运动员，首度咧就分开男女子运动员颁奖，咁啊即系多啲人攞奖啦， 系啊， 系咪先？即系你唔系男同女一齐混埋一齐去到就颁一个奖嘛？ 咁计啦，你谂下今年啊，即系香港嘅足球员啊踢得咁好， 咁梗系啦， 咁你净系阿佳佳啊咁靓仔，你都整翻个奖俾阿安永佳。系先啦，咁你一又捞埋一齐，嗱你又要俾啲打剑嘅运动员啦，系咪先？即系剑击运动员啦，啊单车又一边啦，系咪先？咁仲有好多其他项目噶嘛，嗱就即系挂一漏万就唔逐个项目细数啦。其实过往除咗小白讲话单车场地单车赛啦，即系香港单车队有好嘅表现，其实 竞赛又好咩都好啦。 香港武术队咧，其实喺太极呢个项目咧，过往有好似上个礼拜有个国际赛都挂晒牌翻嚟嘅咁样。咁呢啲可能报章就冇即超级大事报道啦，但系运动员嘅努力咧都唔可以抹杀嘅。 系啊，咁呢个肯定系噶啦。咁啊，见到佢哋今届入边咧，始终有两位嘅呼声梗系特别高啦，因为夺得男子花剑个人金牌嘅张家朗啦，同埋喺奥运游泳项目嗰度咧，咁啊夺咗攞咗呢个两面嘅银牌何诗蓓咧，其实都系顶头大热嚟嘅。咁如果有阵时你将呢啲叫做奖项将男子组同女子组混埋一齐，其实嗱你比赛你都分开佢啊， 系啊， 咁你颁奖你都要分开翻佢先得。 同埋你唔同轨道啊嘛， 梗系啦， 一边你话游水， 一边游水， 嗱两边都有付出努力， 系啊， 但你唔同跑道冇得较劲噶啦， 系啊， 等于我同你有两架车。你就行緊 A 路线，我就行緊 B 路线，点斗快呢？ 唔系咯， 冇得斗快㗎嘛。 我条山路嚟，你高速公路嘅，系咪先？ 或者我嗰条呢就好迂回嘅，要漂移先落到山嘅。你嗰条呢就条条大路啊，通罗马大路嚟嘅，我就要抄小路嘅。咁有啲唔同，咁所以赛会都好好啊。咁听到市民嘅呼声啊，分返开先。男女子啦，两个 cat 啦，咁希望嚟緊多啲香港嘅运动员都攞到奖。 系啊，咁见到佢譬如香港最佳运动队伍啊，或者香港最佳运动组合呢啲咧，咁啊亦都即系睇到大会。今年真係好頭痕啦，即係譬如頭先阿歐講嘅足球項目啦，其實劍擊項目咧都一樣，即係非常之 係 啊，有團體賽啊，咁亦都見得到佢哋譬如多次咧打八強之內啦，咁啊喺世界賽嗰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唔同嘅運動項目，例如羽毛球啊咁樣，其實都一樣表現出色喎。頭先阿歐所講嘅太極，甚至乎可能有其他係咪跳香港跳繩，其實一直以嚟都好出名㗎。係 啊，攞咗世一啊嘛，上年啊攞咗世界比賽嘅。第一位啊！ 咁香港跳绳又咁耍家啦，咁会唔会即系叫做竞争咧？或者即系评判团咧，即系都要谂一谂啊、其实点样去到鼓励香港嘅运动员咧？咁发觉即系同我哋以前即系叫做十几二十年前咧，香港嘅运动员嗰个叫做待遇咧，我见到嘅话啦，我自己亲眼见都见到有明显嘅分别咯。 咁系啊，你谂下，即系攞完牌已经送层楼俾你，呢一个已经有啲唔同啦。 系啊，系咪先？嗰个奖金系真系你见到，喂，真系相当之唔错。当然是 佢哋得到好嘅成績咧，我覺得更加真係需要鼓勵啦。唔係邊度有人會諗住我投身喺呢個運動界啊？ 係啊，唔知嗰啲錢同埋獎學金同埋紐約兑現咗未咧？嗱，冇跟進翻啊，我冇跟進啫，係咪先？ 估有啩， 係咪啊？ 唔會走啦嘛呢啲。 係啊，不過樓市啊跌咗幾個 percent。哎呀，唔緊要，會升翻嘅， 唔緊要，未必下諗炒賣嘅，可能自住咧，係咪？ 自住都係個資產都會貶值咗 嘅，會升嘅。 好啦，嗱，轉個角度，今日重中之重，梗係講下英超開羅啦。嗱，今晚阿仙奴就對水晶宮咁啊，呢個先攻大戰啊嚇，咁啊，成日咧英超開波咧就往往啊就係咧叫做係阿仙奴踢先嘅，唔知點解， 係 我成日都咧想睇曼聯啊，或者睇曼城啊，或者熱刺啊，或者利物浦踢先。 曼城好似都有嘅，有陣時都有嘅，但係阿仙奴真係幾經常睇得到喎。 嗱，同大家重複多次啊，係禮拜六嘅三點鐘，禮拜六嘅三點鐘，因為我都太耐冇睇英超啦，過咗成個幾兩個月啊咁啊，先攻大戰啦，今年咧阿仙奴咧係成個歐洲買人買得最貴同埋最多嘅一個球會嚟嘅， 同埋佢之前熱身賽嘅表現咧，各項嘅比賽其實成績都算係唔錯喎。 對板6-0炒西維爾嗰場，為人津津樂道。嗱，今年咧有幾個焦點嘅球員嘅就係新增高啦，就係後防嘅球員啦，但係呢一位後防嘅球員究竟可唔可以穩住咧阿仙奴嘅後防咧係好重要嘅，因為上年咧阿仙奴為人詬病咧就係後防咧成日有啲咧比較低組別嘅失誤啊， 低級別錯誤啊， 低能力嘅一啲失誤啦，即係我係咁認啊。嗱，因為我自己係阿仙奴球迷，所以我就可以加多兩次肉緊 啦。你又特別心痛添，見到佢搞又失波喎呢啲位， 恨鐵不成鋼。其實水晶宮都踢得唔差嘅，特別係叫做嗰三個箭頭啦。第一個就係韋費特沙夏啦，咁啊越踢越好啊。咁啊佐敦亞優啦，亦都唔差啦咁樣。咁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不過英超開羅，我估好多球迷咧。都会留意斯朗拿度，因为咧 我都想讲 英超首战被贬后备席， 系啊，咁本身而家成队波咧，其实大家都会谂，好似都已经磨合到咯，因为其实热身赛你都知斯朗其实都系咪即系踢咗咁多场，咁啊梗系唔系啦，咁而且亦都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見到佢中場嘅時候咧，咁啊走人，孭埋背囊走人，咁啊令到 走先， 係啊， 走先下次再玩。 明叔又好，又或者係自己嘅隊波都好啦，咁啊梗係會覺得喂有少少離譜，你直頭連基本嘅體育精神都冇。咁佢係咪想表達某一啲嘅意思咧？咁啊大家自己去到解讀啦。咁啊，但係即係呢一種叫做大家都會認為喂，好似冇乜體育精神嘅態度咧，咁啊真係會影響咗咧，就係曼聯個領隊啊，甚至乎咧成隊波喺決定正選上場嘅時候咧，到底嗰個人選係點樣啊？ 係不過曼聯個領隊咧坦哈格啊，有好多唔同嘅譯音啊。呢位荷蘭喺亞即士嚟嘅領隊咧，其實即係我見個媒體譯嘅譯音都有， 同埋佢肯定係中用年青球員嘅。 係啦，咁佢都有同媒體講。话斯朗拿度咧，虽然属于必然嘅正选，但系认为佢状态不足，所以曼联首场对白礼顿咧，佢将会贬为后备啊吓。咁啊，斯朗拿度对上一次被通知贬为后备咧，已经系今年三月嘅曼市打比咯。咁啊，当时佢知道之后咧，即刻报称受伤咧，飞翻葡萄牙咁样，令到当时咧任曼联领队嘅兰力克咧。就不滿啊！唔知今次斯朗會唔會 突然之間又飛走咗， 故技重施咧？ 係啦， 炸肚痛啊，或者即係翻屋企翻娘家睇下嘢咁樣啦， 睇下病啊！ 因為你都知道斯朗都要面啊， 要佢係都睇得出係啊！ 咁究竟會係點咧？咁啊要睇曼聯首戰啊嚇，即係場外嘅花生咧，就比場內嘅入波咧，即係希望唔好多過場內嘅入波咧，因為作為球迷，其實就想睇好波就好過呢啲歌詞。嘢嘅嗱，不过其实咧德甲咧都会揭开战幔啦。咁啊，开罗战由法兰克福咧主场就火拼拜仁慕尼黑。但系小白真系要同你讲呢件事。嗱，我暂时咧睇翻好多媒体咧，原来今年咧冇香港电视台转播德甲。 哦，系咩？ 系 啊，哎呀，我又冇留意喎。 我睇咗好多媒体， 咁点睇又冇得睇咯。 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话揾到嘅，你可以知会我一声。嗱，知会得唔使纠正我，因为我揾唔到，我都好想睇。 系啊， 我都好想睇德甲。 我哋都系想睇好波嘅人嚟嘅。 我想睇夏兰特咧，究竟离开咗德甲嘅赛场啦，之后咧德甲会唔会有啲超新星崛起？而其他球队可唔可以 spot 得到？又系咪拜仁？ 仁一隊獨大呢咁樣。咁尤其是沙迪奧文尼又去咗拜仁啦，你知道即係舊時踢利物浦嘅呢位球員啦。咁我都想睇下文尼喺拜仁嘅表現，但係我暫時睇唔到有媒體睇嗱，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可以喺 IG 嘅世界 DM 我嚇。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啊，我揾到睇合法嘅途徑啊，當然你唔好同我講話，因為網絡咧揾到乜乜乜乜乜啊，有得睇，你唔好俾嗰啲我，我驚我部手機都開唔到，我驚有毒啊。有陣時咧，你嗰啲非法嗰啲睇片嗰啲 link 咧。成日都會滲住啲毒噶嘛，係咪先？係 啊，係啊，係啊， 呢啲就唔盡量唔好啦，盡量唔好。 其實都見到多蒙特咧，就一直以嚟都揾緊人咧，就去到頂替阿夏蘭特嘅。咁其實佢之前都差唔多成三幾個星期之前啦，咁啊話到咧就揾到夏蘭特嘅接班人，咁啊簽咗咧就係科特迪亞嘅前鋒，咁啊再戰呢一個嘅德甲嘅。咁啊睇下佢哋到底嗰個磨合嘅程度咧係點樣啦嚇。咁如果係 OK 嘅，咁啊蜜蜂兵團咧，咁啊肯定又可以繼續挑战呢个拜仁啦，系咪先？其实一个联赛咧，只系得一两队球队赢晒，系冇咁好睇嘅。 系 英超最好睇嘅地方，就系因为佢有好多叫顶级嘅球队啊。 冇错， 你可能譬如一直以嚟，我哋以前成日话，譬如曼联啊、咁曼城啊呢啲，其实佢当然而家都系犀利啦。但你会见到有其他我哋之前成日都话二线嘅球队，其实佢哋而家都仍然可以问鼎 Big Six 啊。 冇错啊，小白讲得啱啊。你尤其咧喺英超嘅世界咧，佢啲升班馬咧，有陣時突然間有一兩隊會有驚喜噶，譬如係咩咧？譬如嗰啲咩韋根啊，即係當年嘅韋根啊，飾演巨人殺手咁樣啦。咁啊，今年英超 其實前幾年李斯特城你真係嚇死人㗎。 係啊，喂，今年英超咧，富咸啊升翻上班，咁啊仲有諾定咸森林啦，諾定咸森林即係久違咗。 我細個睇嘅諾定咸森林，你點諗到佢而家翻英超啊？ 係啦，咁啊 come back 翻嚟英超啦，咁啊睇下仲有邊隊先，咁啊我印象之中系呢几代富咸啊，奔福特啦吓，奔福特啦，升班啦，系啊，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啊，本尼茅夫吓，本尼茅夫啊，升翻上嚟啦，咁啊，中意睇英超嘅朋友咧，即系唔好错过啦，咁啊，德甲同埋英超都开锣啦，咁啊，其他四大联赛咧都会陆续开锣噶啦，咁啊，留意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多足球嘅资讯啦。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堂 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 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远 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 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明都不会怯懦，再打一关，和年月 K 嘅信之卷啊，中江同小白讲下啦。依家咧就黄色暴雨警告啊，继续咧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早上嘅9:30，25度气温，相对湿度97%。中江翻嚟嘅时候大唔大雨啊？ 大啊！所以我都话呢啲咁大雨嘅情况咧，我都唔知道叫唔叫大家带遮好啊、因为带咗 冇乜用系嘛， 冇乜实际用途 系咪 咯？横风横雨 系啦。咁啊，既然冇乜实际用途，横掂都湿身咧，一年五日嘅香港泼水节咧就已经举行啦，横掂都 湿，顺便 去到九号系啦。 但系如果喺咁大雨嘅情况底下咧，仲需唔需要泼水咧？因为都泼紧噶啦， 意头嚟嘅呢个， 你都唔知道究竟系个天跌落嚟定还是人哋泼你的， 都系意头嚟嘅两个， 都系咁紧要啦。 你总之喺嗰个活动期间，你湿咗你就 系、 是。就好运咯， 系啊，就好运咯。因为呢个系泰国嘅传统习俗嚟嘅、好似话即系总之一个祝福啦，一个 blessing 嚟嘅。咁啊，详细我都唔知道，我冇参加过泰国嘅泼水节嘅、 哦。我有见过人泼咯，即系下低九龙城见过啊嘛。 系啊，我喺缅甸有玩过。 系啊， 即系好多年前我跟电视台缅甸拍外景嘅时候，咁啱佢哋又系攞啲水泼你嘅。 系点噶？系点噶？ 就真系攞个盘，即系嗰啲胶盘咧，装一盆水咁嚟行过街嘅就，就系咁样噶咋。 咁你有冇俾翻啲祝福人哋咧？ 冇噶， 系咩？ 我哋都冇。 哦、你冇嘅， 因为周地都系盘嘅， 唔系跟住咧就醒啦，跟住就即系搵人哋攞攞嗰啲胶杯又好咩都好，你唔会攞啲重嘅，即系你唔会攞玻璃咁嘅重啊嘛，即系攞过喺身咯，跟住人哋泼你嘅时候，又泼翻人哋咁样， 系点都要俾翻啲祝福人嘅， 几好玩，几好玩 嘅，咁啊细路仔玩下水啦，都系开心嘅咁样，咁啊讲紧呢个香港泼水节咧，就泼水嘅元素咧唔算太多嘅啫，因为咧仪式咗喺室内咁样，咁都知道天气有机会不稳定啦，咁啊。荔枝角一个商场入面搞嘅，其实入面咧最大嘅一个，我暂时碌落去睇啊吓，最大嘅一个活动咧就系做销售嘅，所有泰国嘅物品，你去到泰国嗰啲超级市场想买嗰啲香茅嘢啊，嗰啲薯片嘢啊，嗰啲椰子油嘢啊，咁佢系一应俱全嘅咁样啊吓，即系务求俾到一种咧喺明明喺香港，但系咧有泰国嘅感觉俾你嘅一个情况出现咗啦，咁样咁啊，关于嗰个水战派对佢都有嘅，咁但系咧就开放俾狗狗玩嘅，即系俾啲毛孩玩下啲水战嘅，我唔知系同啲狗玩下水咁样啦，或者有啲即系冇乜力度嘅水枪，咁可能同啲狗仔玩下咁样啦。 有几多狗仔嘅主人咧系愿意俾啲狗仔去玩水嘅？ 哇，有， 我都愿意噶。 我早两日睇， 我 Vincent 都愿意噶， 系嘛？ 系啊， 我早两日睇报章有报道咧，有一只狗仔咧，就因为落雨，咁、那个工人姐姐就带佢出街嘅时候，可能个主人就要求只狗要着雨褛。 雨褛系啊， 但系嗰只系金毛嚟嘅，咁啊佢本身已经多毛又热噶啦，咁、但系虽然嗰日落雨啫，但系个温度都高噶嘛，嗰、只雨褛咧系成只包晒嘅，连条尾都包埋嗰只嚟嘅，即 系 夹翻个头仔少少。咁嗰只狗咧就即系根据报道咧就系话热到唔想行啊，焗得滞嘅，系啊，所以有阵时。即係可能啲寵物，你俾佢出街，不如你就俾佢真係好開心地行 行、我自己咧，如果帶只狗仔去散步嘅時候，如果落雨嘅話啦、第一我會睇天文台先，因為天文台嗰啲，譬如佢話可能轉頭，例如五分鐘之後或者十五分鐘之後停雨咧，其實都 OK 準嘅，係啦，咁你咪。等一陣間先再出去，咁咪唔使著雨褸咯。 可能佢哋驚嗰啲狗仔濕咗身之後咧，你睇好多電視劇啊、電影都見到咁啊，入到屋咧就係咁肥咗，係 啊， 全屋都係水啊嘛。 係啊，有陣時佢著咗雨褸咧唔行，未必係因為熱嘅。不過講公道説話就係佢有陣時因為著咗雨褸唔慣，平時冇著啊嘛，你突然間著哇！箍到實一實，咁佢就唔想行啫，都有呢啲原因嘅。 係啊，咁即係可能即係無論係邊一樣，俾啲狗仔喺街嘅時候，可能等佢輕便啲咧。 係， 輕便其實就唔使著嘢啊。 係啊，咁啊，唔知呢啲水戰派對啱唔啱啲毛孩啲狗狗玩啊？咁啊，仲有咧50多个咧人氣市集嘅，咁啊講緊就係有啲泰國嘅醬料啦，泰國嘅手工啤酒，即係全部都係泰國㗎啦。即係泰國嘅紙啊，泰國嘅筆啊， 其實今日開始喎、 啊， 呢、這個即係免費入場嘅。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食下啲泰國嘢咯。我幾中意食泰國嘅糕點嘅， 哦係啊， 即係嗰啲 千層糕嗰啲啊， 椰汁糕係 啊， 千層糕啊，椰汁糕。偶爾咧有陣時，譬如架車牌喺九龍城咧，我都會行過去近住舊機場嗰。頭嗰一兩條街咧，我成日唔記得街名噶，跟住就喺嗰度買一盒一盒嗰啲糕咯。但係佢又唔擺落雪櫃喎，佢就咁擺喺即係。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老婆雪雪，唔好嬲我啦，你点先肯原谅我啊？ 想要我唔嬲你都得，睇下你表现啦。 我系孙慧雪，想知道一同波胜做我老公合唔合格，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总系唔会令人失望嘅一位音乐家。除了同郎朗、胡宪琴记，仲将达利、梵高等等伟大的艺术家写进歌词当中。一首将周董最爱的古典音乐、艺术、魔术结合的作品。作曲监制周杰伦，填词王俊朗、谢迪。上榜三星期，连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八点十一分星期五嘅早上啊，呢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钟亚欧，你哋好。 系小白都同我哋一起问一下 Dicky 问题先，系啦。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琴日嘅港股升得几好啊，升406点啦。不过成交就唔系好配合嘅，咁个别嘅一啲科技股咧都领涨大市啊吓。Dicky 今日交俾你，同我哋分析一下礼拜五可唔可以延续呢一个升势咧？ 好啊，琴日升得好地地，今日又点咧？我又即系又唔会用话。昨日升得好好地，今日又可能無以為繼，又未至於咁。不過今日咧就真係好難有昨日咁樣嘅咁突破嘅表現啦。因為昨日嘅一啲樂觀嘅預期啊、憧憬啊、希冀啊、盼望都叫做而家反映咗。點樣咧？第一件事就係啲個別嘅新經濟股啦。因為譬如話舉個例，好似阿里巴巴咁樣啦，哇！咁真係咧，即係前面又係阻力，後面又有追兵咁樣嗰隻狀態㗎嘛。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知㗎啦，佢又入咗 HFCAA 嗰個美國嘅除頭排名單。咁但係呢，喺上個星期呢，咁杭州呢，咁市監局又約談喎，又同佢傾偈喎。咁即係簡單啲講一句啦，就即係話嗰邊又面對住擔心除牌，呢一邊呢又要被約談。即係呢個純粹講個例子啦。 咁但係呢就呢兩日呢個股價呢都有啲喜出望外嘅表現。其實喺美國嘅時段呢，尋日 ADR 呢曾經啊，即係講緊佢嘅即係預託證券呢升到上100蚊美金嘅。咁、如果好簡單即係計一計數呢，咁一股阿里巴巴嘅預託證券就等於8股香港，咁再乘埋 7.85 嗰啲咁樣啦。咁其實呢嘩都升㗎喎，都唔錯㗎喎。嗱，雖然即係尾段呢就基本上呢就升幅都大為收窄，咁甚至乎呢延長交易時段仲回少少添，咁但係呢都叫做喺香比起香港價都叫做一句講曬就浪住啦。咁點樣呢？因為就仲多咗兩件事嘛，對於阿里嚟講，就第一咁呢就有呢、這、一個即係遠銀集團啦，就話佢就有沽貨嘅呢個情況啦，咁尋日嘅消息啦，咁但係呢就沽貨得嚟呢，佢又唔會好似之前騰訊個股東 Nestors 咁樣呢就講到明話嗱，我哋沽貨就諗住點沽呢，就諗住喺個正常嘅交易時段裏面沽嘅，最多呢就唔佔呢 3.5% 嘅呢個成交量或者成交額嘅啫。嘩，佢咁樣講完即係騰訊即係冇運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因為擔心對二級市場有壓力。咁但阿里就唔同喎，而家傳當中嘅講法就話佢會通過一啲即係遠期嘅合約，咁即係點樣呢？一啲場外交易，兩個大戶傾掂咗就了隻龜咁啦，簡單啲講咁啦。咁所以對於個二級市場壓力呢相對又細啲，咁所以佢嘅股價呢又升返都好多啦，仲有又業績啦，咁簡單啲一句呢亦都比即係預期係叫做略好啲啲啦，好好又稱唔上㗎啦，因為都預咗佢講營業收入啊各樣啊，好多啲新經濟股又好，傳統經濟股好，喺呢段時間即係又疫情又肆虐嘅情況之下呢，即係受到一個影響倒退，咁都係預期在內嘅事。咁但係呢即係純粹講一個例子呢，就話俾大家聽啊，即係點解尋日升得咁好，仍然呢就係見得到個美股交易時段啲中概股都部分都仲係撐住呢，就建基於呢個原因啦。咁當然今個星期其實陸陸續續都繼續都會有好多業績啦，咁頭先都講阿里睇咗啦，咁但係仲有其他㗎嘛，咁我都會覺得暫時嚟講呢就即係升到上去20,000呢個水平之上，又或者都叫做符合我自己預期啦。咁但係你話哎呀就要向上再突破動力再大啲咩，咁又仲係睇住好多嘢嘅，即係而家即係台海個情況啦，中美嘅博弈啦，俄烏嘅戰爭啦，即係呢啲仍然係啲沒完沒了嘅嘢呢，咁啊即係嗰啲又唯有繼續觀望同睇住先啦。咁但係純粹講對於股票市場嘅一啲即係因素呢，咁就即係都可以講就係話啊，即係最壞嘅情況最差嘅氣氛呢都叫做已經成為過去囉。 咁啊，阿迪奇就講咗阿里巴巴究竟可唔可以芝麻開門，即係等即係睇多少少同埋做下功課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喂，問一問迪奇，騰訊又點睇咧？ 好嗱，其實咧，阿鐘哥講騰訊咧，頭先我就講咗少少，就講緊呢一個啊，即係其實都非電之罪嘅，關唔關嘅事咧？其實佢 Netflix 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即係一個好大啊，唔係大咁簡單，好大嘅股東話要沽佢貨，其實都係非戰之罪嘅。咁但係講到現在咧，好似大家又會睇到，好似之前咁樣啦，一啲嘅消息就會睇到，哎，內地咧遊戲版號咧，即係話連續咧喺過去嗰半年都批咗4轉噶啦，但係佢 都冇發俾佢， 關佢事啊， 係啦，都冇發俾佢。咁本來咧第一轉就話唔緊要，遲啲會有噶啦。第二轉又係咁講啦，咁而家第四轉咧都唔敢請阿家輝哥出嚟啊，即係阿張家輝先生個金句廣告裏面嗰個咧，你而家冇，但係將來會有，但係即係講唔出啦呢、這個嘢，已經因為已經幾次都冇，好似有少少咧，係咪有針對性先咁？嗱，不過咧我啊即係比較即係客觀理性去講咧，而家好明顯即係睇到上次啲遊戲版號嗰啲批咧，我望落啲公司咧，即係嗱老老實實，我成個名單拎咗一轉就發現，咦？點解咁多公司我唔識嘅咁樣？因為好多都唔係上市，同埋好多規模都比較細。咁所以咧，簡單啲講就係，我會認為其實而家呢刻咧，內地嘅政策同措施咧，都希望呢個行業咧比較健康發展，就唔係淨係一間公司咧就獨大，都希望可以有多啲公司咧都可以喺呢個即係市場嗰度咧，就有分一杯羹啦咁樣。咁我覺得就咁講呢件事唔係壞事嚟嘅，咁同埋始終佢嗰兩隻 game 啊，仍然係即係全球即係最即係有吸金力嘅 嘅遊戲榜裏面仍然係三甲位置，就永遠都佢有兩個位噶。咁所以我又覺得對佢嚟講影響都唔係話真係太大嘅。咁同埋佢咧就仲少咗另一個擔憂，就起碼咧就唔需要話有啲好多嘅整改嘅消息啊、各樣啊咁樣。咁但係咧，你話喺喺而家呢刻咧對於 process 啦，即係 Netflix 咧繼續即係開放式嘅呢一個即係點樣喺個長度減持啊各樣啊，咁我諗我哋只可以即係繼續去睇下呢個情況啦，因為佢哋就話講咗㗎啦，一定要繼續沽貨，沽貨咧就回購佢自己間公司，因為等錢睇，咁呢個唯有就繼續拭目以待啦。 好，再睇下啦。 係啦，另外都想問一下 Dicky 啦，咁啊見到新能源車股嗰個表現啊，嗱咁啊之前都見得到咧，就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咧，即係主持會議嘅時候都提到啊，逐步咧就會增加呢個汽車嘅銷售，咁啊延續佢哋免徵新能源汽車購置税嘅政策嘅。咁啊當然咧就見得到咧，譬如係內地方面嘅比亞迪啦，咁啊亦都開始埋佢哋嗰個叫做新能源嘅叫做電池嘅市場啦，亦都有歐洲嘅市場啦，同埋。另外一隻咧，傳統汽車股啊，廣汽車廣汽集團咧，咁啊，其實係咪對呢啲叫做新能源車股咧，那個前景其實因為國策方面都會有個幾好嘅前景咧？ 係，其實咧呢、這個簡單啲講咧，都係我一直以嚟都幾睇好嘅板塊嚟。當然你話哇，即係去到300蚊，比亞迪嗰個阻力真係大少少嘅咁啊，吉利亦都咧近呢段時間一路扶搖直上啊，因為佢喺新能源車嘅銷售亦都一路都追趕咗上嚟啦。咁去到而家呢度。可能仲有少少水位嘅，咁但係咧就亦都即係有少少即係阻力在前嘅感覺。咁三大新能源車即係新勢力啦，我哋咁形容佢哋就係一出嚟就淨係做電動車 EV 嘅啦，即係小跑啊、或者等。咁亦都宣布咗啱啱上個月嘅銷售數字，雖然係跌咗啲嘅，但係咧都維持住超過10,000架嘅產銷嘅呢個數字， 好過上年好多喎、啊，佢哋都。 是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佢哋嗰個表現好，比亞迪就唔使講啦，哇！啱啱睇完條數咧，即係勁到無比，即係咧賣嘅車已經係即係全世界啊！如果講數量咧，就係最多嘅新能源車生產商啦。即係當然佢有混合動力，再加電動咧，佢唔係全電啦喺現呢一刻。但係比亞迪都好似我好耐之前幾月之前講就，咦？佢啲內燃引擎嘅車越嚟越少、啊，遲早就應該係全電全新能源車廠。咁之後佢哋自己都宣布咗，咁到現在咧，其實唔使講啦，佢每買一架咧都係新能源車噶啦。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嚟講，即係點解可以有一個比較高嘅市盈率？亦都已經咧，佢嘅股價亦都好顯著跑贏曬成個恆生指數。咁雖然你而家去到30蚊左右，咁但係都真係已經個股價股過去邊啊，好喜出望外。就建基於呢啲原因，就算股神而家都驚佢話，咦唔係、啊，又話搬倉又話成。咁但係呢排咧，大家又好似都冇乜再理呢回事啦，因為覺得啊，可能佢真係就咁存喺個券商度啫，唔代表一定要有動作嘅咁。所以咧，佢個股價都開始又好翻啲。咁我諗就。大致上就咁啦。 咁啊，啲散户依家都睇下只121 CTS 啊，吓系咪股神真系有啲动作，日日都 mon 住啊吓。咁不过阿 Dicky 又想同你倾下呢个啦。咁见到八月开局，大市成交都系麻麻地咁啊。外界有啲评论咧就话港股 NGG 咧就系因为定期息率上升，大家都不如做50万定期啦，有三厘几息系咪？个别有啲银行更加多啲添啊。Dicky， 你对呢个睇法有啲咩观点咧？ 真心講，我覺得的而且確有影響㗎，因為咧，即係隨住無風險嘅投資回報率持續上升咧，咁大家就對於首先第一件事就對於可能傳統可能話啊一啲有穩定派息嘅股份個吸引力就大降，所以過去呢段時間，即係點解會有好多啲即係啲所謂嘅高收益嘅股份咧，佢哋嘅股價都有所回落咧，無論係一啲 REIT 又好啦。公用股又好啦，佢哋都有所回落，甚至乎銀行股啦。當然銀行股又唔同啦，你話內銀同即係國際性銀行有陣時又要睇埋下啲業績，咁啊唔係淨係睇佢個派息嘅比率同埋個實質嘅收益率嘅。咁但係好客觀講就係話，即係對於呢一個即係冇風險嘅所謂投資回報率咧，全世界啊，基本上所有貨幣啊。即都有呢個情況，咁所以頭先阿 O 講呢個情況，絕對會影響咗部分投資者嗰個入市買相關呢啲股份嘅意欲，咁所以咧就要睇多重啦， 即係話唔可以淨係睇個收益率，即係唔係淨係睇股息有幾多，即係睇埋就係第一佢股價穩定性高唔高，第二就係話其實佢嘅盈利除咗穩定之外，有冇一個略為增長嘅空間同埋呢個預期，先可以令到個股價咧會做得好啲，而繼而咧達到嗰個所謂財息兼收效果。否則咧個股價跌，佢派幾厘息咧，你買咗咧都未必係有著數咯。 嗯，咁所以即係真係有啲資金啊走咗去做定期啊，嚇安安定定安分守己收三厘息，可能仲安全。啲添啊吓 ，OK， 咁啊，今个早上咧，多谢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啦，咁下个礼拜再同 Dicky 倾咯，好嘛？ 好， 唔该晒，拜拜， 唔该晒 ，Dicky。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讲下个新码头啊， 嗯， 知唔知个码头系边啊？ 公主题乐园隔篱嗰个。 系啊，你想讲，我仲想搞个 guest 先讲，小白已经讲咗，哎，有码头啊呢排，即系七八十年代嗰啲啊，中国有码头啊呢排，咁样即系。 通常唔系咁样立乱同人讲嘅，或者话形容啲人拍到个好码头， 系咪啊？ 唔系我哋， 唔系 我哋又拍唔到好码头噶啦。 男性女性今时今日性别平等啊，你拍到好码头。我都开心啊！ 呢啲机会唔系属于我 啊！我哋圈中都有啲可以拍到啲好码头啦，几开心啊！有、 哦、我即系由头到尾我都系咁谂嘅，我唔会奢望自己拍一个好码头、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码头 咁、好啊！唔止你成为 大志啊，有 你成为避风港添啊，自己成为码头啊， 好多船啊， 但唔好拍好多船啊，拍一两艘啦， 避风塘啊。 喂，讲翻呢个咁啊，小白头先一语中的啦，讲咗咧呢个水上乐园旁边咧呢个海洋公园啊，大树湾码头咧启用啦吓，咁啊宣布咧8月6日咧就推出呢个访客嘅渡轮服务，咁啊喺周末咧同埋公众假期咧免费接载访客咧由鸭脷洲啦往返香港仔同埋水上乐园嘅咁样，船程有大概30分钟咁样， 鸭脷洲去到嗰度系嘛？ 系啊， 好、 啊、 近嘅啫， 近啊近啊近。 个船程， 但因为冇陆路啊， 系啊， 即系嗰个位咧，其实冇乜陆路，你就系靠船，反而系其中令到人哋有惊喜。 其实咧系有陆路啊，不过真系好似小白咁样行山啊，佢嚟紧呢个行山节啊、哦，即系佢南朗山嗰度咧 ，suppose 有条路咧。可以行得翻落去。 嗰條路咧，好似唔係成日都係開嘅。 係啦， 嗰條路部分時間咧，先至有機會開放嘅。即係之前佢哋自己做一啲，譬如行山嘅活動嘅時候咧， 先至開。 咁嗰個時候就開啦。咁但係正常嘅情況，但係我記得好似係唔開嘅嗰條路線。係 啦，咁啊呢啲就自己去翻呢個主題樂園嗰度自己問翻佢啦。咁啊嗱，海洋公園嘅訪客渡輪咧就投入服務啦，逢星期六。日公众码头头先讲咗系免费啦，咁所以大家咧可以试试谂谂嘅，每程咧最多可以接载80名嘅乘客嘅，咁啊先到先得。渡轮咧每日有4班船 四班又唔算多喎。 佢一开始试行， 唔 系佢一次试行，我估佢惊冇人搭啫，即系我都明嘅。 其实咧，因为而家因为我有朋友去过嗰个水嗰个乐园咧，佢哋就同我讲翻，佢哋系要去到呢一个嘅公园嘅门口附近。跟住再搭 shuttle bus 先至去到嗰个水嗰个嘅水嗰个乐园嘅入口嘅，咁所以佢话交通方面咧唔算得上系特别方便嘅，咁但系我记得我细个去嗰个叫水上乐园嘅时候咧，我系去到呢一个嘅主题乐园，其实佢个门口系左边就系嗰、那个而家 左边右边啫， 系啦左边右边咁样啫嘛，其实佢咁样分啫嘛，即系而家已经系唔同咗啦，咁所以佢哋就话到如果要咁样分开两边嘅，咁又要再搭 shuttle bus 嘅，咁因为佢就算系驾驶人士或者定系搭港铁嘅，都要再转多一程车，咁可能佢呢个船呢个码头咧就系、是、想堵塞呢、這、一个即系交通不便嘅原因， 其实系帮到手噶，不过佢个。其实航班咧就隔得疏少少， 系 即系比方说，香港仔码头出发咧，就朝头早9:30同埋10:30，但系回船咧。 即係翻返去鴨脷洲咧，就夜晚七點同埋八點。咁、究竟你可唔可以真係喺個 玩一日？ 係啦，喺個水上樂園或者成個主題樂園，真係完整咁樣玩一日咧、因為過去咧，我最近一次入去就係有個慈善跑步比賽，咁又去跑。其實跑完之後咧，都係睇下啲熊貓啊，睇下嗰啲生物啊，即係唔同嗰啲動物。睇、完之後，其實我留咗兩個鐘咧。搞唔掂，人老啦，你即系玩唔到咁耐， 你唔啱玩， 玩唔到咁耐。我就想问下啲父母啊，你玩唔玩到一日啦？ 我自己系玩唔到一日嘅， 你玩 唔到。小朋友玩到一日， 系啦，如果小朋友玩到一日，父母就要玩一日噶啦。 系啊，你知唔知我仔仔都有去过嗰个水嗰个啊嘛？咁佢自己其实， 咁佢同边个去水嗰个咧？ 佢同我太太，我冇去啊，我冇去啊。咁 点解你唔去啊？你试下玩 翻工啊？ 嗰啲滑水梯啊嘛， 我翻工啊， 我都想去玩啊。 冇睇《速度与激情》啊？family 最紧要啊，family 啊， 请假啊嘛，应该系，唔系讲笑啫，讲笑啫。 我都好热爱份工噶嘛，咁但系佢哋就话到小朋友，就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印象之中都系屋企人咧，就系准备定啲食物啦，咁因为细个嗰阵时仲可以坐喺侧边嗰度 野餐 啊嘛，我唔知而家嗰度得唔得啦，我讲翻我细个嘅时候，咁但系小朋友咧就一定可以玩，年轻人都可以玩足一日嘅，咁佢入边只有少少食物俾你食嘅，又有水俾你饮嘅，其实你咪玩完上滑梯或者玩完佢。嗰啲咩河流啊，你玩完一次，你可以再玩第二次噶嘛？因為其實你都係咁坐喺個水泡嗰度浮下浮下咁樣，咁其實就你平時 就浮咗一日啦。 係啊，你平時享受唔到嘅快樂，你就可以喺入邊咁浸下浸下啦。 唔同玩法嘅小朋友正所謂咩啊？俾手指即係、就是、玩手指可以玩一日噶嘛，好無聊，即係玩手指玩一日。小朋友玩咩都可以玩一日啦。到去年青人嘅時候咧。好少入去玩噶啦，都入去睇嘅啫。 有朋友一齐就可以玩， 入去睇下嘢啊， 有男有女咁交心 啦。睇一日啦，年纪大啲嘅，譬如阿小白呢啲做咗父母嘅，咁咪都系睇啦。不过就睇住自己小朋友。 系啊， 如果唔系再大啲嗰啲咧，就可能系我入去闭目养神啲休息下。 有啲哥哥姐姐入去入边咧。 做咩？听水 声。睇下嘢，睇下嘢啊！ 感受下嗰种， 感受下年轻嘅氛围啊！ 感受下咗活力澎湃、年轻嘅氛围。 我有朋友入去咧，佢话：哇，好多哥哥姐姐咁去，唔系用呢个字嘅。佢话：我阿叔阿伯个，佢话阿叔阿伯唔俾去水上乐园。 系咯， 系 咯。其实好 fit 噶，佢哋好多都。 唔系你估真系。 咁呢啲我唔知啦。不过咧，今朝又唔好玩水池，点解咧？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啊，去到今日咧早上嘅9:30啊吓，而且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啦，明日骤雨会减少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短暂时间先有翻阳光。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整体科技罪案共10613宗，网上购物骗案占37%，有3954宗。按年上升大約40%，警方話騙徒主要在社交平台、二手買賣平台、討論區等進行詐騙或售賣冒牌物品，通常假扮賣家發放貼文或者開設假專頁，售賣時令物品例如演唱會門票、抗疫物品等演唱會門票、抗疫物品，近期主要涉及主題公園門票、酒店套票、海鮮等。而臨近中秋，警方已經接獲最少2宗有關月餅的網購騙案。警方呼籲市民不要受金錢引誘而誤墮陷阱，提醒市民網購時最好光顧有信譽的公司，例如光顧一些網店或者專業，事前應該翻查網店的歷史、留言等，也都要小心比對貨品價錢。另外，警方將在下月推出名為伺服器的詐騙陷阱搜尋器，取代原有的網絡釣魚詐騙搜尋器，而新的搜尋器資料庫嚟自每日市民就科技罪案向警方的举报，市民只要输入关键词等，就可以知道是否同网上诈骗相关。

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的第三四线暂时封闭。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你知唔知第二阶段消费券几时派啊？ 今个星期日八月七号就会派发第一期嘅消费券啦。我早两日咧已经收到政府嘅短信通知，乜你冇收到咩？ 我之前咧收到秘书处发出嘅短信，话我曾经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嘅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所以唔符合资格。但系我两年前咧已经回流香港啦，所以我申请咗复检，但系仲未收到通知，唔知几时咧先有得攞消费券呢？ 政府之前讲过，复检申请一般需要六个星期处理，完成之后会有短信同埋书面通知结果。如果你仲未收到通知，就唔会喺八月七号收到消费券噶啦。不过如果你已经交齐晒证明文件，应该好快就会收到通知嘅。最快会喺八月十六号收到第一期嘅消费券。你记住留意住手机短信啦。 咁我都係交咗申请两个星期啫，一於等短信通知，收到消费券之后再一齐去 shopping 同埋食嘢囉。 一於咁话。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头先咧听到宣传声带都系讲一啲有关于消费券嘅事情啦，咁其实政府都话到啦，咁根据2022年第二阶段消费券嘅计划啦，咁核实一个有资格嘅可以攞到呢个消费嘅人士咧就636万人嘅，咁当然啦，中间可能有啲人咧就会系譬如新来港人士啊，或者系新定居啊，甚至乎透过咧就系不同嘅优才，甚至乎专业人士同埋企业家入境嘅计划来港居住嘅人士咧，咁都可以咧就根据翻咧。就相關的條例可能都已經申請了、不過可能有些人都會有些疑問、疑問呢就是說、那個消費券之前就收到有些通知就說好像不太行、不可以再領取、樣所以呢政府都說到被通知為不符合計劃的資格的一些登記人，如果有異議的話就可以在收到相關短信之後的14日之內就以書面提出就是復檢的申請的、之前都已經截止去到8月1号，到目前為止其實秘書處總共收到就158000宗左右的這個叫做復檢的申請、有接近100000宗咧係復檢成功嘅、即係你真係有啲問題嘅，咁你話翻俾佢聽，咁佢哋真係會認真看待嘅。咁如 果你發覺、啊、真係一個合資格，咁佢又俾翻你咯，就係咁簡單嘅啫。佢、唔會話唔俾咁樣嘅。咁有關登記人嘅資格核實啫，咁亦都即係會收到一個新嘅通知，短信通知。咁相信呢啲人咧喺七號嘅時候啦，亦都咧就係會獲得發放呢個消費券嘅。 啊，咁啊好啊， 唔需要擔心啊嚇。 禮拜日大家有消費券用咯，係啊。 成日跟得嗰個過程咧，真係好似阿星爺個喜劇之王咁樣啊。哎，我梗係俾錢你使，啊好開心啊。不過咧，可能你有問題喎。嚇、啊，唔係啊嘛。但係咧，你打呢個電話可以問翻嘅。咦、哎，真係。不過咧，可能會等少少。嚇、啊，唔係啊嘛。 但係最後攞到 喎。啊，咁啊，歡天喜地啦。 只要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成日都会说我慢我慢、啊、可能我真的手脚不够他们快、啊、但是为什么他们又这么衰，成日开口埋口都是我慢我慢呢？想不想知道？想知道的话八元号转头话你知。 からがら書きから早がって隔たりはまだ遠すぎると知って、走っても叫んでも同じだけ遠ざかる。 我慢我慢、啊、原来我慢这两个字呢跟速度没有特别关系的。我慢我的写法呢就真是我你他个我，慢就真是速度那个快慢的慢。我慢日语的读法呢就叫做加慢加慢，这个字的意思就真是解作忍耐、啊、原来原字呢就是佛教里面的字叫做七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个七，七慢有七种不同的速度，是吧？佛教里面慢的意思呢、哦、原来不是速度，是解高傲自以为是。我慢原本的意思呢就是针对着一些自己的执念啊、执着啊、自我感觉良好，后来演变了之后呢就成为了顽固的意思。咁由于顽固的人睇上嚟就比较上有忍耐力啊，咁近代的意思呢亦都成为了叫你忍耐忍耐。哦，我明白晒啦，然后佢哋系咁同我讲，我慢我慢系叫我忍耐忍耐啊。Love is pain, I know too well. You've never failed. Waves and storms, just save yourself. I like to sink or swim, but you can't give and dive right in. Save yourself if you're drowning.I will 晨光影城。 各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啦。今日再次邀请到咧就系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阳总督察上嚟咧，就同大家推广一下单车嘅安全。早晨 ，Jasper。 早晨啊，小柏。 系咁啊 ，Jasper 喺四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同大家分享咗啊，点样咧去到拣选一架咧合适自己嘅单车啦，同埋提醒啊大家踩单车嘅时候咧就要带备呢一个安全嘅装备。咁啊特别咧就系头盔。咁今日又有啲乜嘢新嘅 tips 带俾大家呢？ 小伯早晨啦，咁各位听众都早晨啦。之前呢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单车安全嘅资讯啦，咁提醒大家呢任何时候踩单车呢都要专注忍让守法，咁先可以安全咁享受单车嘅乐趣。咁而八月啦又暑假喇喎，相信呢好多市民啦都会得闲踩下单车，所以又系时候要提醒大家一啲踩单车嘅安全小贴士啦。 啱啊，咁踩单车虽然呢就系有益身心嘅活动啦，咁但系安全呢真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啊，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Jasper， 不如咧，我哋先讲下今年有关单车嘅意外趋势啊。 好啊。嗱，根据统计数字咧，2022年咧头半年涉及单车而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咧，系有1157宗嘅。当中咧，第二季就占咗647宗，嗱，比第一季增加咗大约27%，情况系值得关注噶。 发生咗咁多宗嘅单车意外，咁啊，当中大家有冇啲乜嘢地方系要需要留意去避免意外发生嘅咧？ 小白，我哋交通总部咧检视咗头半年涉及单车而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之后咧，发现超过一半嘅意外嘅发生咧，都系因为冇适当咁操控架单车，例如咧系冇就住唔同嘅路面情况咧去调整佢嘅速度或者安全刹车咁样啦。 系啊系啊，我记得咧冇几耐之前，元朗咧都发生过一单因为失控自炒而致命嘅单车意外噶。 嗱，冇错啊，小白，喺今年6月23日就发生咗一宗致命嘅交通意外嘅。一名男子啦，就喺马草陇路啦，往元朗方向踩单车落斜嘅时候咧，就怀疑高速失控，结果自炒发生意外。咁所以大家踩单车嘅时候，记住要留意车速。咁啊，特别喺落斜嘅时候，就更加要小心啦。 各位踩单车嘅车友咧，一定要了解同埋熟悉好单车嘅操控啦。暑假多咗人踩单车，咁但系都唔好忘记，夏天同样咧都系台风嘅季节，成日都会落大雨，啲路咧好湿，好容易跣胎噶。Jasper。在这些恶劣的天气踩单车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 其实在恶劣的天气之下呢，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呢去出去踩单车的。首先天雨路滑啦，会令到车胎同地面嘅摩擦力减少啦，好容易会跣胎，又继而咧导致发生交通意外嘅。第二咧，喺落完雨之后咧，路面会有积水啦，甚至乎系水凼。咁踩单车人士啦，如果睇唔清楚路面嘅情况啦，就好容易会跣胎失控啦。嗱，两种情况咧都系会好容易发生交通意外嘅。嗱，另外仲有一个同视野有关嘅风险，你又知唔知系啲咩咧？ 我知道啊，就系大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会大大减低。当然都突发情况就未必能够有足够的距离和时间去到应对了，这样发生意外的机会又会大大增加。天雨路滑，各位车手都是不要出去住了。 讲得啱啊，小伯。 Jasper， 最近我都看不少人在这个马路上踩单车，有一次就见到个单车手在上斜路的时候突然之间反车，好彩经过的司机醒目没有撞到他，毕竟马路如虎口。Jasper， 你又有没有什么驾驶的贴士给我们呢？ 马路上踩单车真系特别要留神噶。咁首先咧，马路上面踩单车同其他车辆一样啊，都需要遵守交通规则啦，包括交通灯号啊、交通标志同埋路面标记等等啦。举个例子啦，根据香港法例第375章《道路交通违例驾驶记分条例》咧。踩单车人士如果冲红灯被定罪啦，如果佢系持有驾驶执照嘅话咧，系会被扣5分嘅。咁就算冇车牌咧，呢5分都会记喺运输署嘅记录册入面啦。5年内领取驾驶执照咧，都会有之前冲红灯嘅5分记录噶。另外，我上次提过嘅单车安全装备，咁小白你仲记唔记得咧？ 我话梗系记得啦，就系要戴头盔。咁啊，头盔嘅颜色咧，最紧要系要鲜明。大小適中同埋符合國際嘅標準啊，仲有為咗更加好咁樣保護自己，咁啊記得咧就著埋呢個護踭啊、護膝啊，同埋戴手套，去減低意外帶嚟嘅傷害，同埋著上鮮色、淺色或者熒光，甚至乎咧就係帶有反光物料嘅衫，咁啊帶埋反光帶，就可以令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清晰咁樣見到你啦。 哇，小白果然有听书，记得晒波。 咁啊，梗系啦。不过除咗装备可以保护自己，喺马路踩单车，留意路面嘅状况都系非常重要噶。平时我揸车留意到踩单车嘅车友咧，都会停喺路口嘅位置，咁啊犹豫出定系唔出好咧。咁啊，唔知道有冇啲小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咧？ 嗯，当然有啦。大家喺马路度踩单车咧，一定会遇到一啲路口嘅位置，而其实呢啲位置咧系特别危险嘅，因为路口位嘅交通啦，通常比较繁忙嘅，会有其他车辆啦，会左转或者右转驶出。咁所以踩单车人士咧，应该要预早决定你嘅行车方向啦，拣定你嘅路线，同埋咧留意喺马路上面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动向。嗱，另外值得一提嘅就系咧，单车嘅体积咧相对较细，唔及其他大型车辆啦咁显眼啦。咁所以其他驾驶者咧未必会留意到你的出现的、所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是应该发出明确的手号告诉后面驾驶者知你的行驶意向 的、哦、踩单车的人士在路口位置真的要望清楚才可以，千万就不要掉以轻心了。不过呢，在马路上面又不只是得单车的，其他的车辆司机又有什么需要注意呢？ 其实大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手法的，包括是揸车的司机。专注呢就是要在适当地留意左右镜和盲点位，留意车侧两边又有没有一些单车或者其他车在后面驶过。而忍让方面，如果司机见到前面有单车，最好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给点耐性，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先好切线或者爬头的。而手法方面，司机就千万不要乱响安，因为单车其实是没有倒后镜的嘛。乱响安除了违反交通法例之外，还有机会吓亲前面踩单车的人。大家其实要互相尊重对方使用马路的权利。 各位司机都是道路使用者，都享有使用道路的权利。如果可以互相礼让，可以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的。执法方面，警方怎样可以提高这个阻吓作用呢？ 在执法方面，其实单车安全是我们警队的重点交通執法項目之一。在不同的警區會因應區內發生的單車意外位置或者嚴重性而作出合適的執法行動，例如針對一些不遵守道路標記或者是燈號、行人路上面踩單車或者是單車徑上面行路等等的違例事項進行執法的、就好像新界北總區在6月就進行了一連兩日代號朝陽的執法行動，去打擊有關單車的違例事項。在這兩日裡面就一共發出了187張傳票。另外，我哋都會不時喺全港進行一啲全港性嘅執法行動啦，透過嚴厲執法去提高市民踩單車嘅啲安全意識啦，同埋守法意識，從而減少交通意外嘅。嚟緊，我哋警方咧今個月都會喺全港進行一次咧打擊交通違例事項嘅朝陽執法行動。各位踩單車嘅朋友咧，記得要時刻專注路面情況，遵守交通規則啦。 Jasper， 咁啊，單車係唔係條條路都可以踩入去嘅咧？嚇？ 小白，其实不是的、单车是不可以踩入隧道区啊、管制区啊、高速公路啊同埋行人路咁样㗎、我哋都要留意呢，其实近年多咗市民喺郊野公园里面踩越野单车，但係其实并唔係呢全部郊野公园都可以踩入去㗎。現時咧，其實只有15條越野單車徑啦，包括係大欖沖水塘啦、南大嶼郊野公園嘅芝麻灣等等嘅越野單車徑，先至可以玩越野單車噶。咁想知道其他嘅越野單車徑咧，咁大家都可以去漁農署嘅網站睇下啦。不過都要留意翻，部分嘅越野單車徑咧，喺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係唔踩得單車噶。 哦，原來唔係度度都可以踩嘅。咁啊，泊單車方面啦，有陣時咧，我見到啲單車咁啊停喺路邊。其实得唔得噶？ 小白，单车咧其实只可以停泊喺指定嘅泊车处，而且咧每一架单车都唔可以喺同一个泊车处咧系停泊超过24小时噶。当然啦，如果系短暂嘅停留，例如休息饮下水咁咧，都可以将单车停喺行人路啊或者路边咁样稍作休息嘅。不过咧都要确保唔会对其他人构成危险啦，同埋唔会阻塞条路。特别要留意唔可以泊喺紧急车辆通道啊。 咁啊，大家千祈唔好喺同一个泊车处啊泊单车超过24小时啦吓，留翻个位俾其他人用噶嘛 ，Jasper。而家咧，我哋嘅生活啊，都系叫做机不离手啦。踩单车嘅时候，我哋都会用手机记录速度同埋心率噶。其实咁样合唔合适嘅咧？ 其实我自己踩单车嘅时候咧，或者做其他运动咧，都会装置一啲码表咧，去记录翻自己啲速度等等嘅数据。不过咧，大家就千祈唔好一路踩一路去调校呢啲码表啦。咁做嘅话咧，踩单车人士除咗会好危险咁样用单手去平衡同埋掌握个转向之外咧，亦都会大大咁样分散注意力。咁所以都系建议翻大家咧，踩之前就调校好呢啲设备啦。 照你咁讲嘅话啦，咁啊踩单车嘅时候真系唔好用手机。 系 是啊，如果边踩边用手机的话呢，就好像用自拍棍或者是拍摄仪器这样呢，一路拍片直播一路放影片上网呢，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 哎呀，咁有没有相关的法例针对这些踩单车时不专注的车手呢？ 嗯，梗係有啦。我哋根據香港法例啦，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第46條，任何人喺道路上使用或者係騎踏單車、三輪車或者多輪車嘅時候咧，如果冇適當嘅謹慎或者專注，或者冇合理顧及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咧，即屬犯罪噶啦，咁就可以被罰款2000元。另外咧，根據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第45條咧，任何人喺道路上面魯莽使用或者騎踏單車、三輪車或者多輪車咧，亦都即屬犯罪。如果第一次被定罪咧，可以被罚款500元；如果之后再次被定罪咧，就会被罚款1000元同埋监禁3个月噶啦。 嗯，咁啊，各位嘅踩单车人士啊，记得踩单车都要保持专注。咁啊，有关单车嘅安全，警方喺教育方面其实做咗啲乜嘢嘅活动去到推广呢？ 嗯，交通总部咧积极咁推行健骑计划啦，我哋密切咁样留意咧涉及单车嘅交通意外趋势，并且作出一啲专题研究去分析意外嘅成因啦，从而策略性咁样透过多方位宣传教育同埋联同唔同嘅持份者合作咧，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咁样去致力推广单车安全嘅。咁我哋咧交通总部嘅吉祥物红水咧都会不定期咁样咧喺警方嘅 Facebook 同埋微博啊，以贴文或者系宣传短片嘅形式咧，向大家推广单车安全嘅小贴士。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会定期举办有关单车安全嘅宣传活动，向踩单车人士派发纪念品，传递正确嘅单车安全资讯噶。 嗯，咁啊，各位市民咧，如果想踩单车踩得开心又安全，咁啊，记得佩戴好个人嘅防护装备之外啦，仲要记得驾驶嘅时候时时刻刻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啊！咁啊，下次再见啦，唔该晒 Jasper， 拜拜， 拜拜。 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9点，升76点。港金报16,79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59美元，卖出1794.1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儿童医院。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儿童医院。咁至于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山林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所有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去到豉油街，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山林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去到豉油街西隧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的支路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嘅，影响翻西隧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对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较早前嘅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就去到芜湖街。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大壮开咪嘅环节入边啊，电话旁边梗系有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又拍翻你啦喎。 系啊，咁咪好咯吓，等我可以咧偷下师学下嘢，睇下有啲乜嘢法律嘅常识啊，可以带下落袋啊嘛，同听众一齐听下大壮咪。咁啊，但系今个星期咧，有啲咩特别嘅法律知识，我哋又可以听一听咧，大壮咪。 我先讲拍住你嘅好处系乜咧？起码咧有啲人咧，啲拍档可能净系识费特拿，就唔识边个系哥迪奥拿噶嘛。有啲系调翻转，有啲就两位都唔识，咁同小白拍咧，攞住啲体育嘅项目嚟做例子咧，解释法律咧就容易好多啦。 咁啊系啊，再加上可以幽默啲啊嘛。 咁呢个星期我谂咧，即系最为人所注目嘅咧就系、大电视跌咗落嚟啊！ 哎呀，呢、這个真系舞台上面嘅悲剧啊！吓， 希望咧就系、最后嘅结果唔系咁差啦，集气系咪？嗰啲人 冇错啦，系咁啊，伤者又快啲出院啦！ 咁亦都因为呢种事件咧，见到好多咧不少啲同业先进啦吓，咁、就喺个各个媒体度咧都表述下啦，相关啲法律咧系有冇？邊個犯案啊、犯例啊咁嘅樣， 係喎， 亦都的而且確見到咧，咁啊政府部門啦嚇，咁啊有啲人甚至係警察咧都去作調查嘅，啊咁喺舞台上面咧有嘢跌落嚟，咁即係大家唔想啦， 係啊。 除非是劇情需要啊， 係即係好似我以前細個曾經睇過咧，就係、是《Phantom of the Opera》歌聲未影啊，咁啊以前咧就真係喺文化中心睇嘅時候咧，佢嗰個係一個效果嚟嘅，咁啊好似咧就做到上面嗰一盞嘅水晶燈啊，做到好似會跌落嚟，咁啊除非真係一啲特定嘅舞台效果，同埋咧都已經咧就係、是、做足安全措施，如果唔係嗰啲就真係一個大嘅意外啦。 正就係呢個歌聲未影嘅高潮所在啊嘛， 嗯冇錯、 啊，最後呢盞所謂咩 Chandelier 呢、這個。魔鬼号码六六六个眼灯要跌落嚟咁先至完得场啊嘛！ 系啊，嗰阵时睇到我心底啊都惊惊地啊！ 咁啊，真系好彩唔好彩咧，就系佢哋啱啱冇咧巡回嚟香港演出，唔系呢轮咧，而家有关当局咧就禁晒，咁即系唔使睇啦。 系啦，啲机关都停晒啊吓， 净系听唱歌啦， 企喺度或者坐喺度都得。 咁啊系吓，唱歌啫吓。咁啊，但系咧，我哋睇翻就而家啲人就梗系问啦，咦？啊！嗰、那個咁嘅大電視機跌咗落嚟咁樣嚇、刑事上有咩責任咧？咁我見到啲同業先進寫到咧，謀殺都有，誤殺又提及咁嘅樣。咁嗰啲就唔知啦嚇。 係啊， 不過最相關咧就係、可能你見到有勞工處嘅職員啦，舉報係有到場啦咁樣嚇。咁、香港嚟講咧，如果喺即係喺職業上啊有意外嘅話咧。咁當然，如果本身係淨係一啲結構嚇，有啲建築物冧咗，就未必關到勞工處事啦。 係。 咁大家牽涉有人嘅時候咧，勞工兩個名詞都會諗到就話，如果有僱傭嘅關係存在咧，咁就關到佢事噶啦。 係呢啲所謂嘅僱傭關係咧，即係我咁講啦，係咪叫做簡單譬如散工式嘅，其實都一樣係包含埋嘅咧？ 都會包含㗎，好多時咧就係、如果係話深入啲啲，咁我又皮毛咁知道咧，就係、有時候。话名就系、叫做散工啫、你知有啲叫做咩长散咧，咁根本上一年365日都系请佢哋噶啦。 系啊， 咁有时候仲诈加医系自雇人士添，咁最后由法庭嘅定夺啦，究竟系咪建立到一个即系长期嘅雇佣关系？ 咁、 当然嗰啲好多时咧系喺工资上面咧有争执啦。 系、 咁而家讲紧就系安全噃咁样啊。咁亦都大家留意到啲傳媒講咧，就係一問翻有關負責嘅個別嘅單位咧，一個二個都好似逐啲講你叫推莊 啊，係啊，催出曬啲律師信、大狀咪佢哋都即係佢喺度聲明啊咁樣， 依事睇大噶嘛，因為牽涉嘅賠償啊或者。无论民事或者刑事上的责任呢冇人愿意去领受㗎嘛係咪、 明白明白。 所以我哋睇返呢即係话咁究竟如果牵涉到有雇员呢咁究竟点样去保障呢咁有啲法例就係、我諗係劳工处啦最主要係负责執法嘅呢。咁而家会有啲大家喺报章都见到啦就係、咩職业安全啊，同埋健康嘅條例啦、香港法例第509章啦。咁、其實如果想理解多啲啲咧，就係佢哋我嘅理解就係、佢之前咧就其實就主要係工業安全嘅，所以本來有另外一條條例咧，叫工業安全條例嘅509章啊。咁嗰啲就針對咧，就真係久唔久大家嚟時聽到咧，就係、啲工人咧喺建築地盤啊、工廠咪受傷嘅。咁、但係嗰啲咧就只係針對翻咧，係即係主要係啲工廠類啊、建築地盤類嘅。 個案嘅。咁後來呢個職業安全健康嗰個條例呢出現呢就比較嗰個範圍呢就闊好多啦。咁就變咗就涵蓋咗好多差唔多係我諗90%+嘅僱傭關係咧，都會係被覆蓋嘅啦。 嗯，咁即係講緊而家呢個舞台上面嘅意外，其實佢哋亦都涵蓋到嘅。 應該涵蓋到，雖然咧有啲人咧個討論就集中話，依嗰位舞蹈員其實係唔係自雇啊？會唔會受影響咧？嗱，要留意咧就個法例針對咧就唔係話係咪有人受傷啊，或者個別嘅人士，而係咧睇翻嗰、那個現場嚇，講得簡單啲，有時候咧，佢哋去作啲巡查噶嘛，就唔係話一定有意外咧，佢先去調查。咁、巡查乜嘢呢就話啊，睇下嗰個場面、場景咧、究竟係咪一個安全嘅工作系統嚟嘅。咁、換言之，如果嗰晚係發生事又好，冇發生事又好咧，其實如果那個設計嗰、那個安排咧，已經係危害到裏面有僱員嘅話咧，其實都已經係俾條條例捉到噶啦。咁、你睇舞台上面，可能嗰位不幸嘅舞蹈員佢係自雇又好點都好啦。但係仲有其他工作人員噶嘛？甚至冇啲 crew 係嘛？ 係啊， 佢哋都喺嗰度工作噶嘛？ 係啊， 咁、所以並就算啊話啊嗰、那個唔係僱員都好咧，整體而言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咧，係涵蓋咗個法律範圍啦。 咁而家咧，其實有好多法律上面嘅問題，我諗好多聽眾都一樣有嘅疑問啦，就係、意外就發生咗啦。咁但係最終要承擔責任嘅，會係個主辦單位啊，定係場館啊、場地啊，定係負責裝嵌嘅同事啊？有冇話到其實呢啲條例咧係已經係講明咗啊邊一個單位咧係需要對呢件事係需要正視咧？ 佢如果係我用工業安全。嗰啲人攞個例子啦，咁樣嚇，好多時啲工業嘅地盤咧，好多時就譬如當政府地盤都好啦，佢判出去俾人噶嘛，咁嗰啲通常係啲咩，俗啲講大 master 係嘛，啲幾大家族嗰啲咁嘅大建築商嚟嘅，咁佢哋就會係所謂嘅 main contractor， 就係個主嘅承建商啦。咁但係佢唔會自己做曬所有工作㗎嘛，佢會分判落啲分判商嗰度。 係啊，分完再分咁樣判上判啦、啊。 所以就如果英文就會係有 subcontractor， 甚至冇咧，真係咁寫嘅 subcontractor 再 subcontractor， 咁、有時候中文亦做咩大判、二判、三沙咁樣落嘅。咁、而工業安全嗰啲法例咧就好嚴明嘅，好、嚴格咧咁講啦嚇。咁就係、無論啊下低三沙定係四盤，佢哋做錯事都好啦、只要出咗問題咧，以個地盤而言咧，我個大盤咧基本上係走唔甩嘅。 哦，咁即係 即係佢喺唔喺樹都好啦，總之關到佢事。 係，咁就唔可以話因為我判咗出去㗎啦，跟住就咩事都冇，即係根據翻呢個工業安全方面咧，就唔可以咁講啦。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佢而且仲有咧，就嗰啲案嗰啲法例咧，包括職安全咧，寫住係嚴格責任啊。 係 咩叫嚴格責任咧？平時之前小白同你拍檔都講過下啲刑事罪咧、除咗個犯罪行為之外咧，仲要話睇下嗰個人個心意噶嘛，即係有冇話蓄意啊、疏忽啊、總之知情啊咁嘅樣嚇。咁、但係去到嚴格責任嘅法例咧，唔使理嗰啲嘅喎。 嚇、 即係話嗰個無論邊一判都好啦，即係大判、二判嚇，邊個分判商都好啦，如果要告著佢哋咧，佢唔係話我冇蓄意，我唔知道或者我冇疏忽，而係咧係一定有責任，除非係由佢去證實自己咧，就係、已經採取一切合理可行嘅步驟，仲要確保嚇嗰、那個地方安全喎。 係， 咁攞呢一張照妖鏡出嚟一照咧。咁啊，即係如果做得唔足嘅话咧，就已经係犯罪㗎啦。 係，咁啊，即係叫做严格嘅執行啦。咁啊，无论係发生咗嘅时候咧，就已经唔可以再諗就係、係咪疏忽啊，係咪一个人为定係唔係人为嗰样嘢。总之就一定咧係需要追究到底咁嘅意思。 係啊，除非嗰、个别嘅员工係自己原来完全唔係做緊工嘅，咁自己闩埋门啊，有咩事出事，咁当然就唔可以关到其他人士啦。 係。 咁但係如果係打工嘅嘢， 咧，就全部都關事噶啦。 係咁啊，但係做乜我都好好奇，喺呢啲叫工業法例嘅保障底下，會唔會有啲情況真係出現咗啊？佢純粹係意外，而甚至乎喺呢一個叫做大判啊，或者二判、三判咩都好啦，佢哋又真係都覺得呢個係意外，法庭都會覺得佢係意外而唔需要負責任嘅咧？ 我會調轉咁答你，就係話先睇一睇咧，即係個工人，即係大家有時出事咧，係唔係佢自己蓄意先啦？ 哦， 因為意外咧就意料之外啦。 係啊，係啊。 啊，咁但係如果一般嚟講發生意外嘅嘢咧，就唔係話就咁冇責任噶嘛。佢個嗰個責任就要保障避免或者係去唔會有發生呢啲意外嘛。 嗯。 咁所以譬如嗰啲高空作業嘅時候咧。咁啊，要跌得即係譬如有兩米咁高以上咧，就一定要有什麼什麼嘅圍欄啊。咁如果冇嘅話咧，要用安全繩咧，都好嚴格嘅、一條繩嘅情況嚇、要揾人去所謂 certify 有證書啊。係 啊， 咁同埋咧嗰個繩綁喺邊度咧？嗰、那個所謂維穩物啊，佢都要係有合資格人士去簽署噶嘛。咁亦都有救生衣咧，又要即係俾翻個工人。咁唔係話就俾咗就算喎、然後仲要係肯定地咧，佢又著咗咁咁多年嚟咧，我睇到只係有一宗試過上訴案咧，俾到佢哋即係大判嗰度可以得直到，就因為嗰個工人已經著咗救生衣出咗去噶啦、不過佢自己除咗。咁、究竟係控方嘅話，你都要監管住佢，等佢唔好除嘅。 係啊係啊， 咁、但係法庭就話嚇，咁、係好似咩喎咁。嗱、呢、這個咧就冇絕對嘅，嗰張案件就咁樣就試過嚇。不過就想話俾即係聽眾大家聽就係、即係執得好嚴嘅。 係 係。咁你翻翻嚟舞台樹咧，就始終佢唔係好似工業咁咧，過往發展咗啲法律咧係咁嚴格嘅。 係。 工人咧，我哋都有相當嘅法例咧，或者案例咧。是 去保障啦，叫做吓，咁、仍然都有意外咧。咁但艺人啊、表演者咧，啊，似乎我哋唔觉咧有乜特别嘅法例针对嘅。咁、但系你话风险系咪冇咧？咁大家记得 Beyond 黄家驹喺日本啊，即系跌亲噶啦。 记得， 记得阿 Lam 啊，林志祥试过咪去阿姐嘅演唱会 舞台上边又系 跌咗个洞嗰处啦。咁就其他大大小小嘅意外啦。咁。咁舞台設計咧，咁難控制咧，就是、因為始終有關當局啊，佢唔係次次個工業嘅方式都係一樣啊嘛。設計家有好多嘢希望就係啲觀眾有新嘅觀感啊，有這樣那樣嘅東西啦、咁但係如果淨係翻轉頭睇一塊咁嘅東西，哇，吊住喺度咧，咁啊呢啲咁嘅重力裝置咧，或者當係咁、其實都應該係有一個嚴謹嘅標準嘅。 係，咁啊當然 係 啦。 咁、所以如果假如係俾人驗得到出嚟，首先就係個責任先啦，就係、話原來嗰啲鐵鏈本身唔係好夠嘅，或者磅數唔夠啊，冇試過拎去啲 lab 度去 check 嘅喎。咁呢啲我諗到好多方眾提及過啦。 係， 亦都冇一個話，如果真係有斷裂，有冇啲後備嘅補救啊，譬如啲電梯咧，我哋叫升降機咧，佢如果真係啲蛙有降纜有問題咧，佢安全夾噶嘛， 係啊 係 啊， 咁啊做嗰啲案件就係話嗰個保養差到咧，唔單止嗰啲降纜咧已經生鏽生到，即係已經係甩曬啲鏽出嚟咧，跌到成個電梯頂咧都好似加拿大睇楓葉噶嘛，咁然之後連個安全夾都冇埋咧，咁自不然就責無旁貸啦。咁所以呢啲就要去驗咯。 咁希望咧，即係所有喺工業底下工作嘅朋友咧，大家都可以得到一個最好嘅保障，咁啊最好啦。嗱，今日咧傾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再繼續攞大眾麥。 好，唔該小白。 好 ，OK， 拜拜。 拜拜。 你唔鍾意我呀？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呀？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係按揭保险计划。按揭保险计划是在1999年3月由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推出的，以协助市民在香港安居置业。按揭保险计划的业务已经在2018年5月1号转至香港按揭保险有限公司和由它去经营。 按揭保险公司就是一间由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可以帮助市民做按揭、置业、安居。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Annie 喺度。早晨 ，Annie。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你好啊吓，咁我知道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你好似有两位嘅朋友生日咧，你想透过我哋同佢讲系咪啊？ 系，即系八月一号系。 系八月一号，哦，即系过咗啦，啱啱过咗礼拜一。 过咗啦，系过咗。 佢叫咩名啊？ 司徒水池。 哦，司徒系嘛？ 系。 你平时点样嗌佢噶？你唔会全部都系嗌全名噶嘛？ 都会叫嘅，水池冇问题嘅。 哦 ，OK OK OK， 好，咁啊祝佢啲咩咧？ 祝佢生日快乐啦，都祝佢学业进步啦。 仲有咧？ 仲有一位就是我朋友的细仔阿卢家明，都祝佢生日快乐，祝佢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 啊，几好啊！即系有 Annie 做你嘅朋友嘅话咧，成日啊都会摆上心啊，一有机会嘅话咧就啊希望同佢哋讲翻声生日快乐。而家呢个年代好紧要啊，呢、這个年头人情咧有阵时唔觉嘅，大家忙啊冷暖咗啊，咁啊有翻啲人咧就成日记住自己个生日快乐咧。开心噶，呢件开心啊！有好多礼物咧，钱买唔到嘅。晨光 Morning Call 就系啦，钱买唔到嘅。 送首歌俾佢哋听，佢哋都好开心嘅。 系嘛？好啊，咁啊，快啲一齐听下歌，祝佢哋生日快乐啦！感谢你嘅电话，拜拜。 拜拜。 水千山中环，喜聚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曾想挚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 晨光追踪三十一， 快速同阿畅睇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阿畅早晨啊， 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各位， 系先嚟六点半。 我话先嚟晏昼六点半有呢个共用节目《哈佬好邻居》啊，咁今集咧好特别啦，我哋集集都系介绍咧外喺香港生活嗰啲外籍朋友点样佢哋嘅文化噶嘛，今集调翻转介绍咧香港嘅文化俾一位咧日本裔嘅朋友认识，咁啊介绍啊系啊教佢咧呢个香港功夫片系点样拍嘅，咁啊节目安排有一场武术指导体验课俾一位。香港居住的大岛田啊，等佢认识一下嘅。 系咁啊，七点半亦都有不一样的旅程啦。八点钟有与 pat 有约、哦， 咁啊记住捧阿 Kitty 场啊，与 pat 有约，佢今晚请嚟嘉宾谷子乔啊，同佢一齐咧煮下咧呢一啲宠物小狗嘅鲜食，咁啊亦都会同佢倾下咧佢养宠物嘅一啲趣事咁。哇，大家记得要捧场啊吓！ 唔该晒，点半仲有飞越冰雪线啊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三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央视报道，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報道引述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表示，今次台海演習，航母編隊首次威脅性演練，核潛艇參與，構建了海上立體式的作戰體系，首次在台島以東設置靶場，將當時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護航的美國列根號航空母艦逼退大約幾百公里。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估唔估到啊？你喜唔喜欢猜谜语呢？即刻俾一题你估，你知唔知世界上边条路最窄呢？三、二、一，开估。答案系冤家路啊，因为冤家路窄咯。你可能会话啦，呢啲系无聊烂 get。OK， 俾多一题。花园四四方，里面真荒凉，只有一棵树种在园中央。猜一个字，三、二、一，开估，就是困难的困字咯。有人好怕猜谜语，动脑筋有时几辛苦，猜不中仲有挫败感。不过猜中的话，除了有成功感之外，可能仲可以领略到谜语以外的嘢。近年开始写剧本，有时觉得创作过程就好似摆得一啲谜题俾观众猜一样。创作必定有个主题，但系呢个主题通常唔会写到咁直白嘅。作为编剧，希望将主题埋藏喺对白或者动作当中，等观众慢慢去发掘。呢个观赏过程就好似猜谜语咁。你可能会话啦，唔系，我睇嗰啲电视剧。佢乜嘢都讲晒俾你听噶，系嘅系嘅，睇下你睇乜嘢电视剧啦。的确有部分剧集系乜嘢都讲晒出嚟，就算你唔系喺客厅望住电视，喺厨房洗紧碗，只要听到台词就会知道发生紧乜嘢事。呢类型我称之为广播剧式嘅电视剧，即系听就得噶啦。你可能会问，你讲俾我听得啦，点解要我估啫？日头猛做睇电视都系想轻松下，其实冇问题。有人喜欢将电视当系纯粹嘅娱乐，亦有人希望睇一啲电视剧，从中可以领略到编剧同导演睇事情嘅角度。所以唔同嘅编剧会吸引到唔同嘅观众。你喜欢睇边一类型，绝对有自由。最怕就是看了一些不是你喜欢的类型，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出现你说这套戏非常好看，有人就觉得超级无聊的情况。你可能很想问，为什么作为编剧这么喜欢要观众估你写的剧本讲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如果什么都讲完给你听，你就不需要动脑筋。一个好的剧本，除了可以令你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之外，最重要是可以引发思考。通过思考会加深了解，当中的过程亦会令你成长。不过现今世代，无论是电视剧、电影或者一些影片分享平台的主持，票房最高、流量最好的都是属于什么都讲给你听的类型。我成日觉得好像催眠一样，只要听得多，你就全部都信以为真，觉得他讲的就是啱的。听晚我最新的作品会播出下集，看完之后不妨想下究竟主题是讲什么。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好想看看你，所以舍不得离去，等一个世纪都愿意。 是否相信只要给我一点点好运，真爱就会降临，让我猜猜猜你会来来来，我的爱爱爱不分是非黑白，我盼盼盼我在想想想，心好痛、哦才能够说服你，不能想你就像不能呼吸、哦哦、真的好爱你，至少上天明白我的苦心，直到我付出一切。就算不多说一句，也能够感应你的心、哦啊、你是否愿意只要轻轻靠在我怀里，聆听我的叮咛，让我猜猜猜你回来来来，我的爱是非黑白，我盼盼盼我在想想想，心好痛、哦、好乱、哦、真的好爱你，怎么才能够说服你，不能想你就想好爱你，至少上天明白我的苦心，直到我付出一切，深爱你。 真的好爱你，怎么才能够说服你，不能想你就想 手上天明白我的苦心，直到我付出一切，深爱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头先咧就听阿 O 喺度讲话，有泰国节啊嘛，系、泼水节，系咪泰国节？泼水节。咁啊，泼水节啦，咁啊，令我谂翻你，喂，泰国有好多嘅饮品咧，喂，都真系几好饮、哦，即系有啲诶，譬如同椰子有关嘅椰汁啊，嗰啲咩椰皇啊，嗰啲 blah blah blah blah 嗰啲。 我净系最有印象泰国嘅饮品系用胶袋装住 咯。哦，系咩？即系当地嘅时候。 胶袋装系啦，跟住佢就话咧，可以喺某一个地方可能剪一个窿啦，咁你就可以连饮管都悭翻，就喺嗰个位嗰度就倒落口啦，咁、哦、样。 越南啊、印尼啲地方都好多咧，用胶袋去装住嘅。咁、我以前细个嘅时候都 飲好多啊！佢哋甚至乎連埋咩菊花茶嗰啲，其實都係用膠袋裝住噶。 嗯， 係啊，都幾得意啊嚇！好，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下一個嘅飲品啦，就係、是、桂花龍眼冰。咁如果要整嘅時候咧，都係原來相當之簡單嘅。咁亦都有龍眼嘅時候啦，有啲叫做東南亞色彩喺入邊，我自己覺得嚇。好啦，這個桂花龍眼冰點整嘅咧？咁你首先可以自己準備定一壺嘅桂花茶先。 嗯，咁如果用茶噶，我用新鮮桂花乾添。 哦，唔係啊，我真係用桂花茶噶。咁、你可以如果你真係你唔中意桂花嘅咁你咪用其他茶咯。其實最主要咧就 茉莉變咗茉莉龍眼茶。 係啦，其實都得噶，或者係綠茶又得咁樣。咁、總之你就準備定一壺嘅茶先。咁如果你係用原茶葉去到調配嘅，咁你咪攞個茶壺仔沖好佢一兩杯嘅份量，跟住咧就焗佢可能十分鐘咁樣，咁啊啲茶味就會更加濃烈啦。 嗯， 好啦，咁啊當你準備定咗呢一個嘅茶之後啦，熱茶都已經準備咗啦，然後你就可以準備埋咧就龍眼。龍眼咧就大概你預一杯咧，你想大杯啲嘅，咁我覺得其實我就貪心啲、我就好中意食龍眼嘅，咁所以我咧就會準備一杯就十粒，係啦，十粒龍眼，咁啊當然啦，你就搣咗嗰個殼啦，同埋咧攞埋入邊個肉出嚟嘅，攞埋入邊個核出嚟嘅，所以我就淨係咧會有龍眼肉喺度嘅啫，一陣放落去嘅時候，好啦，咁你連埋呢一個龍眼都去咗核啦，跟住仲有其他嘅生果嘅，都係一啲叫做東南亞風情多啲嘅，咁我自己就中意山竹。果後山竹，咁有啲你有冇食過山竹啊？ 有， 係啦，山竹食嘅時候咧，未必個個識得食嘅，你就要用手拍開佢，開咗嗰個嘅山嗰、那個山竹嘅皮之後個殼啦，然後就攞佢啲肉出嚟嘅。咁山竹嚟講普遍咧比較容易係揾到酸嘅，不過我覺得都唔緊要嘅，放喺飲品嗰度嚟講咧，我覺得都可以作為一個咧即係調味嘅作用啊。 因為你暫時頭先講譬如龍眼啊， 或者係 桂花茶都唔係都唔係酸嘅嘢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山竹可以俾到你另外一種嘅味道嘅享受啦。咁另外咧就係可以攞埋呢個雪梨咯，雪梨咧又潤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放喺飲品上面咧都相當之唔錯。 雪梨應該都唔係偏酸係咪咧？ 雪梨唔會，雪梨唔會偏酸啦。 我依家喺度考，即係喺度幻想緊個飲品嘅味道應該係大概係點樣咧？都係偏甜多啲喎，暫時。 係啦， 暫時都係嘅。 咁呢一個嘅雪梨你就可以準備定，其實切一半啦，就係切四分一都得㗎啦。跟住就再將佢咧就切一粒粒，每一粒咧就大概一個手指一節咁大粒咧，咁其實就已經 OK。咁同埋呢個龍眼肉咧，其實望起上嚟咧就差唔多，一個咧就可能四方，一個咧就圓咕碌咁，望起上嚟都幾靚嘅。好啦，咁然之後你就可以咧將剛才講過一些叫做水果就放入去一部的攪拌機那裡、是啦，例如是山竹都一樣可以的，雪梨你雖然有些切粒，但其實另外還有一些雪梨在這裡，即還有四分三雪梨在這裡、你就將它切了片就放入攪拌機那裡一聲，然後它就會做了一些叫做好像水果蓉咁样嘅，系啦，咁呢个水果蓉咧，咁你都可以咧就准备定咯，咁啊放咗落个杯嗰度之后啦，然后咧你就再准备攞个新嘅杯出嚟，咁个底咧最初就放一羹仔呢个蜜糖落去先，放咗蜜糖落去之后咧，然后你就可以再放呢一个嘅茶啦，再放茶，即系头先我哋倒嗰个茶啦，跟住就再放翻啲冰落去，咁啊令到啲冰同埋啲茶咧就可以即系中和翻嗰个嘅甜度啊或者啲味道咁样，因为你有蜜糖其实可能都偏甜啊嘛，好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再将头先嗰个蓉咧就倒埋落去，咁啊预翻个份量啦，唔好倒泻啦。咁、你就可以发觉咧，一个杯上面咧已经有三层嘅，因为个底有蜜糖啦，中间咧有啲冰，不过咧就俾啲茶咧就溶咗，然后最上面嗰层咧就好似有啲糊状嘅一啲水果蓉咁样，跟住再上面咧你就放翻。喺街市得買嘅啦，買一汁仔嘅薄荷葉放埋上去，跟住咧飲之前你就發覺有都幾靚嘅享受，視覺享受， 因為有層次啊嘛。係 啦，跟住你中意搞埋搞埋佢咧，咁啊一杯好好飲嘅飲品，又有啲叫做東南亞風情啦。 我的享樂時代。 琴日我睇咗單新聞，同阿 Barbie 應該咧都唔關事嘅。 點解咧？ 你唔好少留意，你好少留意呢一方面嘅資訊啦。小白同阿 O 咧同我就啱傾嘅呢一樣。 嚇咩嚟㗎？ 就係關於一個宇宙啊！ 关于个宇宙， 关于 DC 宇宙啊， 系、 咁我睇到个新闻，咁 DC 宇宙成日都话重启重启，成日都话重启啊，即系 reboot 呢个字咧，经常都出现。咁最近咧就之前已经拍晒一套电影，就叫做《蝙蝠少女》，真系蝙蝠侠嗰个 Bat Girl。拍晒噶啦！ 咦 ，Batgirl 喺好多年之前嘅一套嘅 Batman Forever，Batman and Robin 入边曾经出现过，系啦， 不过今次就抽咗呢个角色出嚟，重启再拍，拍咗 拍晒，已经做紧后期准备上画噶啦。 嗯， 咁但系琴日个新闻就系话 ，sorry， 即系呢个 DC 宇宙啊，即系决定唔要呢套戏。 吓，唔要点 解啊？ 即系唔要嘅意思系， 净系摆喺线上播算啊？ 我都以为系，佢而家话唔要啊， 咁大嘥， 即系连摆上线上都唔摆， 唔好嘥俾我睇啊！ 点 边个系蝙蝠女啊？其实 佢揾咗一个拉丁裔嘅女歌手做嘅，咁佢话连阿 Michael Keaton 都有客串嘅。我话哇，点解会唔播啊？ 即系 Michael Keaton 都有客串， 即系第一代嘅蝙蝠都有客串， 亦都系大家喺 Birdman 啦、飞鸟侠啦。 咁啊，点解唔播啊？咁原來咧就同佢哋成個即係佢哋啱啱之前嗰、那個成間電影公司重組啊嘛，即係又收購又重組啊嘛。咁嗰未收購之前咧就話呢套咧原本咧就係一個低成本，大約係拍咗$90,000，即係大約$1亿咁上下嘅成本嘅啫，所以唔算係一個大製作，係一個中型製作啦。對於佢哋嚟講，就原本咧就諗住喺戲院係咁依上下，然之後就擺佢哋自己嗰個串流平台裏邊播，希望主力喺嗰度嘅。因為佢哋即係又喺拍完之後，喺呢個時候咧，佢哋就換咗老細，即係有個合併啊、卡利跨咁樣啦。換咗老細之後，新嘅政策就話：哎呀，我哋而家唔係想擺落去串流平台， 哦、 我哋想將主力咧係做翻電影，即係話呢個製作咧，我哋又唔想要啦，我哋想要一啲再勁啲主力喺電影喺戲院裏邊睇嘅 scale。 咁、成套 Batgirl 拍過， 係咯， 唔係。是不要啊！ 唔要啊！ 唔要啊！ 其實是很大的損失嚟噶、哦。如果佢哋一啲控股的公司，呢啲真係令到股價下跌嘅，隨時係 啊嘛， 投資曬咯。 點解佢會有呢個諗法呢？就係你都知道，另外一個宇宙或者 Marvel 宇宙咧，就是其實你而家係咪喺唔喺戲院睇咧、因為你喺戲院睇當然好睇啦、但係佢好快又會喺佢哋個串流平台你會睇到喎、所以咧，而家佢就嗰邊咧就係想用一個我哋想翻去。戲院想谷翻啲人入戲院睇戲，所以而家呢一個咧就正正喺呢個期間咧就做咗一個犧牲品，即係冇咗咯。咁大家睇唔睇到啊？唔好意思，無論你喺戲院或者喺嗰個串流平台， 都睇唔到， 都應該睇唔到啦。咁所以即係有時重啟好多嘢咧都可以即係重啟嘅，譬如話啲歌你都可以重唱啊嘛。嗱，咁呢一隻咧即係獅子山啊，聽到咧就係阿羅文個版本咧。如果你想聽新嘅版本，林子祥嘅版本，佢都唱多咗一次嘅，可以試下聽晚9点喺港台電視31，你又可以聽到㗎啦。 你嘅作品嚟喎， 你又係喎、 啊，得閒飲茶嘛，得閒飲茶啊嘛，我聽日留意住啊，港台電視31。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